部十二人遇难。纽约州西部水牛城的积雪高达 1.2 米，官员形容这次灾难可能是当地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向失去亲人的家庭致以最深切的哀悼。当局出动国民警卫队协助被困汽车的居民离开。州长霍楚说已经与白宫保持联系，拜登政府支持当地要求宣布联邦灾难状态。水牛城星期日有一成六居民没有电力供应，全国仍然有超过200,000户断电，全美星期日有超过1500班航班取消。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358点，升123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062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41点，升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5，日元132.49，瑞士法郎0.934，加元1.361，人民币6.987，英镑对美元1.207，欧元对美元1.062，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7.61美元，卖出1,798.87美元。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朝早清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朝早仍然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天气转冷。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6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已圆满结束，得奖名单包括最受欢迎男歌手铜奖 The Weeknd， 银奖 Harry Styles， 金奖 Ed Sheeran， 最受欢迎女歌手铜奖 Selena Gomez， 银奖 Adele， 金奖 Taylor Swift， 最受欢迎乐队或组合铜奖 BTS， 银奖 Maroon 5， 金奖 Coldplay。 香港电台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明年再见。 好多人都换咗证啦，点解你仲拎住旧款智能身份证？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会喺2023年2月11号后停止接受换证申请，而领证服务将会维持至2023年3月3号。换证最后阶段，把握时间换证，未换证嘅就快啲预约啦。 中文歌曲 龙 虎榜 伴 奏精选， 心急的你都啱听噶。梦中的那么近，但想得这么远，城太大，人怕你，原来更乱。It's gonna be a long time to go. It's gonna be a long time to go. You never know, it's gonna be a long time to go 呢一啲句子，就系想鼓励自己同埋乐迷试新嘢，唔好咁快放弃，试耐啲，试多啲，先至知道边样啱自己噶嘛。作曲何家明，填词周耀辉，编曲何家明 ，Agent Chen， 监制 Agent Chen。 我会有各样方法去生存。 上榜6个星期，上升5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6位 ，Andy 黎展峰 To Go。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哇，谢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博星呢个早上啊，早上早上，风骚快活人，祝你圣诞快乐， 拆礼物人， yeah. 我系礼物锐，拆我拆我拆我，早上早上， 拆礼物人。我寻日已经拆咗，我系先下手为强， 犀利啊！喂，各位朋友， 恭祝大家圣诞快 乐，圣诞快乐， 一齐开 party 啊！我哋三个钟头香港电台第二台，欢迎大家继续瞓咗醒又瞓醒咗啊！或者未瞓醒都系开住我哋电台嘅，一路开玩啊！早上星期一吓，室外气温16度，又唔会太冻，又唔会太热，所以你湿度又冇咁干燥啦。65%，不过提醒你，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仍然生效。Chameleon 开始将我哋星期一嘅风骚放入。圣诞节愉快嘛，两位拍档， 非常愉快， 非常平安。 好，各位平安又愉快嘅，又先下手为强啦，有礼物锐啦，咁样样。圣诞节乜度过啊？吓，呢个圣诞节。 你问我哋系嘛？诶，冇啊，我边度都冇去。我由上个礼拜五开始，我已经 plan 咗嘅，就希望今年咧就有一个平安嘅，同埋就真系属于自己嘅圣诞节。因为咧就系以往咧，你或多或少嗱，好耐好耐之前嘅话咧，圣诞节嘅话基本上就 系 做嘢嘅。咁可能系24号嘅话，你就要去 countdown 啊，25号又有其他嘢做，你好忙嘅。难得嘅就 系 而家咧，你真系可以好好地咁样喺屋企嗰度咧，就做乜嘢就做乜，又或者就唔做嘢都得。咁我觉得系最开心的。 嘅。咁莫過於嘅就係因為今年咧又特別唔同啦，因為我男朋友佢又會要即係 做嘢， 係啦，佢要工作啦，咁佢冇得放假啦。咁我覺得佢就如果到不如係咁嘅話，不如自己喺屋企咯， 享受 係啊。咁我就喺屋企嗰度，即係冇啊，都係做嗰啲屋企啲家頭細務，即係呢度執下，嗰度抹下， 花花草草， 冇錯，整下個花園啊，買下嘢啊，跟住翻嚟嘅就係即係煮啲好嘅嘢俾自己食啊，睇幾套好嘅電影。 哇！呢個一流， 呢個已經係非常開心 嘅。開心咯， 喺度攰有冇眠一陣啊？ 梗係有啦， 依番做乜做乜 啊？中間都瞓啦。 咁我 哋兩個年紀係咁啊， 好唔好睇咧？ 邊個最乖串啊？ 我試過有試過嘅就係話有啲電影嘅話係睇幾次嘅，係 啊， 係啊，因為睇睇下之後，呢個位瞓得咗，跟住我就我擘 好睇啲位又醒 翻，喺邊個位嗰度接翻？咁跟住我中間我知道自己唔見咗啲咩噶嘛，咁跟住我就再睇翻咯，再睇翻嘅時候又喺嗰個位嗰度，即係睇翻，跟住又瞓翻。 嗱，我要教你一個秘技啦。我揀咗一個網咧，好好嘅，停咗咧，我再睇咧，佢話一系你由头开始，一系跳转去你上一次睇结尾。 哦，有某个串台、串流平台嘅话，其实佢都系咁嘅。 系啊， 佢有个某个位嘅话，其实基本上佢会知道嘅。你下次你再揿翻入去嘅时候，佢、就由你自己 pause 咗嗰个位度开始睇。 哇，好正啊！ 我觉得呢一个系非常之好嘅。 系啊，你唔使揾，好似睇过，好似未睇过。 不过串流平台咧系咁样嘅，其实咧，譬如你睇嗰啲韩剧咁啦，二十集咁样，有时你睇完之后，我上次睇到边集咧，你只要揿翻咧， 冇错， 佢有条红巴咧，你上次第八集。第九你未睇，即系咁样 咯。系啦，佢话俾你知，啱啱佢仲话埋俾你听，你仲有两集。其实煲完啦，系咪？ 系啊， 佢多咗呢啲咁样嘅嘢。 但系咁，嗰啲串流平台有一样嘢，我唔知你中意定唔中意咧。佢有啲咧，譬如二十集咧，佢集集会有个剧情嘅概括讲。呢一集阿陈小明就识咗阿张小娟， 冇乜所谓。你咪唔好睇。 但系咧， 我知。冇所谓。 第二，我想睇嘅，因为我想睇。咁闷嘅，究竟第三集之后有啲咩发展啊？咁我心急啊，想睇啊！但系有啲咧佢又冇嘅，即系个个古仔唔同。有啲剧集即系有啲韩剧咧，佢就唔话俾你听嘅。八集你睇就睇，唔睇唔睇，冇剧情嘅概括咁样咯，自己选择啦。呢个周末我都系嘅。咁呢个周末咧，我觉得上天都送一份礼物，就系咩咧？久违咗嘅太阳啦，暖嘅太阳啦。因为有时太阳晒落嚟咧都唔暖噶，你唔知有冇留意到冻嘅天气咧？就算晒住都好冻噶， 但呢两日好暖。 但呢两日系啦，就真系咧太阳晒落嚟，你真系可以咧着得好单薄，甚至咧可能赤裸上身咧晒一阵太阳咧，你感受好似夏天与冬天之间嗰种感觉。 哦、你终于可以赤裸上身啦，系嘛？其实最重点嘅就系我可以喺冬天嘅时候赤裸上身，系咪啊？ 记住考试会考嘅， 睇下佢 Facebook 有冇写上载一啲影片先。 日光浴冇理由着住衫去晒，即系咁咯，我自己觉得。 冬天你使乜日光浴啊？ 系啊，我好想吸收下阳光啊！ 你着下衫啊嘛， 系 咯，好舒服噶，晒落嚟， 好舒服噶，系啊，系咪 啊？ 咁啊， 又想梳下肌肉，系咪？ 系啦，先系咁样整。 先啊，沈文强，你又做咗咩嘅周末？吓， 我未讲完你啊！ 晒两日啊，你24、25号啊，两日。 我其实除咗晒咧，我天都有都系做嘅，例如清洁个花园啦，例如咧剪下啲杂草啦，洗衫啦咁。不过我即系将 佢，我怀疑佢系咪花王嚟？ 唔系，我觉得佢。花园啦，可能摆好多镜喺度， 我将佢 搽晒成身人，一路一路做啲圆计咧，睇下对面有个师奶装， 系啦，装我好大力啲咁样，系咪？我都觉得系， 无啦啦又举啲嘢，其实佢都冇唔使举啊，不过即系力量嗰边， 跟住师奶，定系有师奶冇嘢 跟住拎起个电钻，走转咩咧？唔知 你幻想你几丰富啊？ 系我等你开心啊！ 梗系啦， 其实系开心噶，即系我自己细个时候咧，都系生长一个有天台嘅地方。咁嗰时咧，我阿爷种咗好多嘢。如果相比佢，我真系好懒啊！我天台都荒废，但我阿爷嗰时种咗成。 唔系，但你天台真系乜都有啊！又有雀，又有花，又有晒衫，跟住又有啲唔用嘅电器， 有跑步机， 即系我发觉佢 分分钟佢收埋多个人喺度得。 最近用多咗啲哑铃同埋一个 gym 凳添， 哇！ 犀利啊！咁你仲唔收 咩数啊？ 唔收肌肉咯， 系咯，系啊，系咯，几块嘅，直情整个大银幕喺度啊嘛！你嗰啲啊，夜晚就丢住自己，系啦 ，project 自己，然后再播啲 YMCA。 嗰个你嘅，你嘅歌嚟啊，你 都掂啊，掂啊，掂啊， 咁样几好嘅，好健康嘅一个， 好健康 系啦，圣诞节咯，健康张到你。 我寻日咧就真系走咗出去买嘢，因为我只脚咧两只脚咧爆擦得好紧要，好伤啊，红晒。我走咗去尖沙咀嗰啲药妆睇，哇，好多人。好多人，咁 我都想知道市面究竟系点样。嗱，因为其实喺直播室里面，我就两个都冇出街。 我有啊， 你 有 尖沙咀， 我有出啊，我有出。 但你又讲你自己爆机嗰样嘢系咪？ 我爆机为重， 简洁嚟讲啫，咩都讲咩。 梗系讲爆机啦，傻嘅。 我晚上系有出去买嘢食嘅，同埋咧，我平安夜嗰晚出去食，出去买。 哇， 我发觉市面上都系偏向静嘅，反而唔系好多人啊。平安夜嗰晚，嗱，不过咁，我只系代表我个区沙田区啫，咁沙田区。我就出去买，我嗰晚都谂啊，今日平安夜我食啲咩好咧？咁最后我就选我冇啊，因为我屋企得我会倾向食火鸡咯，咁就买咗几盘啲日本嗰啲 sushi 翻去食咁样。 O K 啊 ，O K 啊，一家人乐也融融。 冇所谓啫，咪咯，到你啦。 寻日我就走咗去，即系睇下有咩买，因为我 爆擦药， 我啲孕妇膏唔得啊，搽都系红晒啊。咁贪心精又嚟揾我，我老友咧上咗我身。 嗰个唔系你朋友，嗰个你嚟噶。 哦，系咩？ 喺你自己里面嘅，喺呢个血晒喺我血液里面流动嘅。 喂，老友出嚟， 系啊，贪心精嚟。 系啊，咁我去咗嗰啲连锁嗰啲大嗰啲药妆，咁跟住我问嗰啲姐姐啊，我只脚咁样，佢一 啊，怼只脚上柜台，你睇下。 系啊， 哇，好核突啦你，一点点。哇！ 系 啊，灯色咁样 啊， 你 呢个唔似爆擦喎， 你唔系爆擦咁简单，你应该系生嘢。 系啊，你摸过啲咩呢排？ 系啊， 你讲真噶， 系啊，绝对唔系爆擦。 你睇医生啦， 爆擦唔系 呢两个，唔好 啊。你烂脚，你直头系，你有冇拗佢啊？ 我个心情已经好低落，头先我笑佢笑得好开心，哎有 projector， 佢最中意勾烂脚， 系啊， 嗱其实咧嗱，好即系好分析一下啦，如果爆炸系整体爆炸，你点会集中喺嗰个 part？全部好似啊，佢覺得啱佢燈色咁樣，你好白啲皮膚，但係上面咧點點同佢啲咩紅斑布滿曬，好似啲疹咁樣啊，生疹 你可能係疹啊，你出疹啊， 係啊， 點解咧？ 老疹 啊，係啊，你係咪姓陳嘅？ 阿老疹， 你真係咁咧？ 我而家失落，對唔住， 又失落啦， 失落， 快又失落，咁點？ 咁 姐姐點同你講？ 佢就話：，誒呢一隻啦，咁俾我試咯。 咪佢有冇話呢只乜嘢？ 佢話爆拆咯，佢一睇瞄下，瞄下啫 喎，爆拆唔爆拆 咁喎。 你呢啲咁嘅情況，你唔會上去 Google 睇下嘅咩？即係睇下呢個咁嘅情況， 係 類似啲咩咧？ 真係冇理啊！我冇理。 你冇理，但係你去咗買藥膏喎，你咁叫冇理？ 我當係爆拆，因為我用開嗰啲咧，我發覺唔得。 你以前試過未先？ 未試過， 咁咪係咯。 就算係都係 年年都咁乾燥，點會即係年年都 咁誇張？我係真係尋日先覺得，哇！點解咁犀利？ 你睇醫生啦，睇醫生啦，係啦。 OK。 去啲咩地方嚟啊？去啲污糟地方啊？睇嚟有得黐嘅啦，你 係啦，左摸右摸， 冇去腳底按摩。 我唔知你有冇。 冇去揾。 你唔好講人哋嗰啲咩腳底按摩，唔關事嘅。 冇去揾 Judy 嗎？ 你要去埋嗰啲咁奇怪怪、污糟邋遢嘅地方嘅啫。你知你 有冇其他部分再出啊？除咗 冇啦。 系啊， 真系冇 左脚有冇出啊？ 睇下，可能个肚腩度有咧，肚腩底下嗰啲位小位啊， 隔底啊， 好核突啦。 OK， 系啊， 系啦， 痕唔痕就想问啦，即 系 有冇感觉？有冇感觉？ 痕好啲， 少少拗佢咪痕咯，唔 咁咪系咯。咁你爆炒都会噶，爆炒有时都痕噶， 系啊， 系你都 话 啊，狂拗到佢， 越拗越痕， 系啊，因为拗到佢一冧啊，嗡嗡一嗡嗡咁，你觉得舒服。 爆炒就系少正常嘅，不过如果爆到咁样咁多红点点咧，就唔似咯。 嗯，系啊，睇医生啦。 病向前，中医 系啊，冇错，就系一嚿嚿钱嘅钱 啊，冇嘢， 冇错，自己攞啲钱去钱中医。 圣诞节你想揾医生睇都未必咁易，好多西医咧，佢一休休。譬如我个家庭医生咧，我都去睇过佢。早排佢休成十几日啦， 系啊，去旅行啊， 你嗰阵时做咩要睇佢？ 因为有啲皮肤问，咁你戴口罩嘅位咧，即系嗰啲下巴位有少少类似， 都遮住咗啦， 唔系啊，我唔系惊人睇到啊，而系个痕啊，即系想唔系，即系佢系敏感与湿疹之间， 人哋少少就已经去睇医生噶啦嘛， 真系要学下佢先， 你唔好成日都走去啲偷心精，跟住又再睇， 咪睇嗰个女职员咯， 睇女职员当系医生啊，系咪？哦，女职员傻嘅， 个女职员 系咪？跟住见到佢又傻傻地咁样， 我卖嘢嘅啫嘛，我翻咗一日工，阿叔怼只脚上嚟。 你睇下点算？我点答你啊，大佬？ 呢个都好似合你嘅角色扮演。其实你真系咁样，我都唔知道你睇咩医生，又唔知道你去揾咩人。 弱点累积， 总之就系、是、人就一次搞掂，但系你唔知咪搞一年，先至发觉原来自己断错症。 那個女職員可能翻呢個 part time 啫，佢夜晚翻， 我咪答你咯。 係啊，翻便利店嘅夜晚， 或者佢唔再翻工啦，咁恐怖嗰啲阿叔。 我唔保證幫到你啊嘛， 你問我咪答咯， 你問我咪答下咯。 咁呢只藥膏個個都咩都查嘅，而家啲藥膏咩都話得噶嘛。 我覺得你似嗰啲咧，嗰啲 B B 嗰啲攞油嗰啲濕疹。 你有冇朋友有 B B 啊？牌子藥膏你 尿閃啊，尿閃。 我知道 我知 道 我知道我知点解佢成日去厕所咧，肥翻落自己只脚。 咁你要跟佢入厕所啦，以后睇住佢啦。 肥得太近，赚咗钱。 系咯， 尿屎嚟，尿屎嚟。 点解会喺嗰度？ 咁我明啦。到最终嘅时候，其实你应该去睇泌尿科， 搞好个水喉，唔好射咁近。 睇皮肤科， 唔好射咁近，射到只脚，而家起尿屎。 又或者佢周围滴。不好意思，你出嚟都冇用 啦。你问女职员，跟住你话喂尿屎点搞嘅咪，咁都教你。下边都话查只脚吓。 我是马小强，我的圣诞老人呢就是我家姐。为什么呀？因为圣诞通常都是冻冰冰的啦，但她成日叫我做这样做那样，搞到我兴奋一啲都不冻啦。哎，不讲啦，她又叫我做嘢啦。 逢周快活人，祝大家 圣诞快乐！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圣诞快乐！ 圣诞加凝聚爱。 Hello， 我是 Sarah 李丽睿啊！我的圣诞老人梗是我的男朋友啦，因为咧有时候我中意啲乜嘢，讲俾佢知，佢一定会买俾我噶。除此之外，佢仲带俾我有好多好多好多嘅爱，所以我都希望喺今个圣诞节嘅话，大家都好似我一样，有一个咁嘅圣诞老人喺你身边啊 ！Merry Christmas！ 凝聚爱。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继章啊。讲到我圣诞老人是边个，梗系我身边嗰个我老婆啦。冬天要咩啊？要暖啲啊嘛，要火把啊嘛。哇，佢发喺火室嗰啲火啊，成个冬天都融化，真系。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圣诞快乐。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冇错啦，呢个公众假期嘅早上十点二十九分啊，听呢个风骚发人啊，今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未来数天天晴，不过今个礼拜后期咧会冻翻少少噶啦，保重身体。 爆机趁早啊，大家。 爆炸咧？ 爆炸都已经爆咗啦。听讲好似话有啲听众话你皮肤炎、啊， 我宁愿系尿线。 你快睇鼻 有 B B 嘅妈咪，请留意、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报章撰文认为，香港已经克服疫情的障碍，全方位活跃于国际舞台，特区政府和香港各界将会合力讲好香港故事。他又说，政府会吸引和培育人才，推动青年发展，近日已经先后推出全方位抢人才、抢企业的招商引才措施，发表青年发展蓝图和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等。至于市民期盼已久和内地通关，李家超说，政府将会逐步有序、安全、稳妥实行通关安排，并兼顾两地疫情变化和风险管理，制定方案提振香港经济，等香港社会活起来、动起来。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说，本港和内地有望下个月中之前落实通关，业界表示欢迎，希望当局有明确时间表，无论是航空公司、跨境巴士、旅行社或者酒店业等，都需要提早为通关和迎接旅客做好准备。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业界面对人手不足和资金链等问题，提升运力等亦都需要时间，期望当局给予时间准备。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陈海欣说，两地必须要有序通关，需要在配额上有序增加。他又说，当局要排除本港市民对通关的忧虑，例如会不会增加感染风险或者增加医疗系统的负荷等，亦都要做好其他配套。港大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东燕说，由于内地很多城市处于疫情的海啸期，如果香港和内地在下个月中之前落实通关，肯定会为本港疫情带来风险，但是他认为风险仍然可控。金东燕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相信两地商谈通关的时候，不一定会将所有限制撤销。他又相信，两地通关之后，本港可以接种 mRNA 疫苗，可能成为吸引内地人士来香港的诱因。认为本港在这一方面要有准备，例如到时是不是要向相关内地人士收费接种，或者增加买入疫苗数量等。对于本港过去三日的每日新增确诊个案都超过两万宗，金东燕说，不需要太介意确诊数字几时见顶或者回落，最重要是重症和死亡个案数字控制得好，尤其要照顾好长者。 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说，如果通关之后有内地人士想来香港接种疫苗，必须要收费，需要给予信息本港不是免费提供疫苗或者药物，否则可能会吸引很多人来香港接种或者接受治疗。崔俊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过去很多内地人喜欢来香港买药，他认为本地药厂应该尽快加大成药的产量，医管局亦都应该和药厂联系增加储存量。他说如果是一般发烧可以视乎病因，如果不是严重重并发症而只是伤风感冒引起，不一定要服用扑热息痛药物，可以服用其他舒缓性的药物。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朝早清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朝早仍然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天气转冷。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 64%，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CIBS 人人广播。 The next station is Tin Shui Wan。 我喺呢度出世， 我喺呢度长大。我哋系少数族裔。 南无你公。 佢哋系住喺天水围嘅。 围城少年。 讲下喺天水围生活嘅苦与乐啊，想翻巴基斯坦啦，定系你都真系好中意天水围呢个地方咧？ 谂住喺天水围继续住嘅，够正确同埋舒服。无论我去到边，都挂住呢个地方。 CIBS 节目 《围城少年》，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我系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嘅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风骚快活人啊！讨论区咧，见到个女仔咧，就用呢个圣诞礼物为题咧，就发咗个文章咁啊，大家喺度讨论啦，咁样样。啊，有啲人真系会咁噶，原来咧佢咧将咁多年嘅圣诞礼物咧，人哋送俾佢又好，或者交换礼物得翻嚟嘅又好啦，无论中唔中意咧，佢就储起咗，摆晒喺自己嘅睡房。哇，你谂下过去十年，一年就算十份嗰度都100份，咁啊好多礼物啦，咁啊样。咁但系你知啦，香港地少人多啦，每一个人嘅房间又空间有限，佢有一日发现咧。屋企人竟然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将他很多很多咁多年，即系十几年收的礼物都抌晒， 哇！ 即系觉得冇用啦，啲嘢咁可能即系个执屋嗰个人用自己的角度睇啦， 系啊，即系咁多年都劈咗喺度， 咁多年劈咗喺度，有啲真系会冇用。我记得好多年前我收过一份礼物，其实真系冇乜用嘅，即系一啲少少开玩笑嘅礼物，佢一卷厕纸就写住，恭喜你，你已经几多岁啦，咁即系咁啦，一个生日礼物咁样，咁就储咗好多年，因为朋友送嘅，咁啊冇用过，咁好似呢啲咁嘅冇用嘅礼物，咁佢啲屋企人就话，哎呀抌咗佢啦，烂鬼嘢咁样，咁佢就好唔开心，佢点解我自己间房唔可以有自己嘅嘢咧？咁样样，呢啲有冇储噶？即系圣诞礼物 抌晒咯， 抌。全部抌， 抌啊！ 我讲个断舍离啊嘛， 系 啊，我书又抌，CD 又抌， 相又抌， 乜嘢都抌 晒，都舍得嘅，你真系吓， 舍得啊？点解唔舍得啊？系啊，嗰啲嘢如果要记得嘅，你而家喺个脑里面啊嘛， 咁啊系嘅， 仲摆喺度做咩啫？ 系 啊，我抌晒啦。 即系你觉得咁，你但系你觉得屋企人咁样做会唔会唔啱啊？ 我唔可以代人哋去抌，所以嘅就系其实有时我知道嘅就系，因为抌嘢嘅时候你系好痛苦嘅，而且亦都真系因应住每一个人嘅性格系唔同嘅。我屋企有啲人啊，话佢系好中意储嘢嘅。 但有時你會發覺佢又真係幾好嘅喎，佢會儲翻好多以前嗰啲可能古董嘅相機啊， 係啊， 有價值嘅嚇，就古董錶啊， 嗰啲有價值， 又或者係古董嘅啊，譬如可能有個搖籃啦，即係佢搖大咗有幾個家姐啊哥啊咁嗰啲嘅話，佢又會留低嘅。咁但係如果你有屋企有地方擺嘅話，我覺得佢 OK 咯。咁其實有時我會有一兩嚿係以前屋企埋擺落嘅，譬如可能係有一個好似皮蛋缸咁嘅嘢。以前我屋企咧就揾嚟裝米嘅，而家喺我屋企，我就係啱啱星期日啦，琴日我就洗乾淨咗佢，我諗住揾嚟即係唔知話擺啲咩好啊咁樣咯。咁即係例如啲，我諗一兩件你就已經夠噶啦，又不宜有太多，因為你儲下儲下嘅話咧，你係唔捨得掉，同埋掉嘅時候嘅話咧，你會覺得咧嗰、那個割捨咧係好辛苦嘅一回事嚟㗎。 越儲得，我都啱啊，越儲得耐。你就越 唔捨得抌，冇錯。咁所以你一定要揾一次嘅話，你就真係要掉咯。嗱，我又知道就是、有朋友咧，佢係讀咗有某啲嘅課程咧，就係、是、叫做係幫人哋執屋嘅，係啦，就叫做執垃圾嘅，收垃圾。咁、其實佢哋就係要讀書啦，甚至乎要考牌啦，可以揾佢哋去你屋企嗰度咧，就會幫你好地咁樣咧去抌你屋企嘅嘢嘅。其實我亦都覺得一樣嘢，就係、是、如果你屋企真係冇乜太多嘅空間咧，堆咗太多嘅嘢喺度咧，其實係會令到你嗰條氣唔係好順嘅。 係啊，我覺得運氣 所以講緊運氣啊，樣樣嘢都係唔好嘅。咁同埋嘅就係、是如果間屋企咧即係機明窗淨，所有嘅嘢都應該係有佢自己可以擺嘅地方嘅話咧，嗰種咁樣嘅收納整齊嘅屋企嘅話，係會比起你屋企度堆咗有好多嘅雜物咧係比較好嘅。呢個係我自己個人嘅意見。 我赞成你啊， 系 啊，个气场起码通爽啲啊， 系啊， 因为你太陈旧啦， 冇错， 嗰啲千年嘢有啲千年虫喺里边。 我估咧讨论区即系呢个女仔屋企人咧，可能即系都劝过好多次，又或者咧即系见佢叫极都唔喐，于是有一次咧就唉唔好问佢啦，帮佢清啦，可能系咁。 你唔可以咁咯，因为你冇一样嘢，你唔知道究竟对于佢嚟讲有几重要噶嘛。 咁所以佢就好嬲啦，咁於是啲人就咁可能係你間屋太亂啊，或者間房太亂啊。 我所講嗰啲收納師其實佢係會去到你屋企咧，會同你傾偈先嘅，會先傾偈啦。即係點解你屋企會搞成咁咧？同埋你想你自己嘅屋企執完之後變成點咧？你先要有一個願景，咁跟住佢就會幫你就實現呢一樣嘢啦。咁其實你會發現嘅有好多嘢其實叫你係 double 嘅，嗰啲唔使諗啦，係咪啊？可能有十個同一樣嘅毛公仔嘅話，梗係抌咗九隻，剩翻一隻啦。有啲可以嘅，譬如可能相，我見到佢哋嘅做法嘅多數。都会系影咗佢，影低佢，变成嘅就系 digital 电子， 系啦，电子嘅电子档。咁其实你要睇翻嘅时候，你亦都有喺度嘅，即系等等嘅方法咯。我觉得系几好嘅， 呢个几好。 好多时候咧，有一啲咁样类型嘅啊电视节目啦，你睇咗之后嘅话，你会发觉就系啲人点解可以住喺一个咁乱同埋咁得人惊嘅地方？讲紧嘅就系一定唔会系一年起兩年止嘅，講緊係十幾年令成咁樣嘅啦。其實係一定係知道佢有啲問題嘅，好多個咧後邊背後都有一啲咧就係好慘嘅故事嘅，即係可能突然之間嗰一年佢嘅愛人死咗啊，咁佢就會即係成個人落曬刑啊，咁跟住咧就自己希望可以停留咗喺嗰一刻，所以佢乜都唔抌咯。佢咪就係擺喺嗰度咯，所以其實呢一樣嘢可能都某程度上反映到你有一啲嘢，其實你係沒有向前啦。你個人喺嗰一年嘅話，你已經停頓咗，所以若果有咁樣嘅情況嘅朋友嘅話，都要留意。有時好可能嘅就係心理上面有啲關口未過，係啊， 同意啊， 好得意嘅，好多嘢學噶，原來執嘢抌嘢。 我想話咧，我有個朋友，咁佢兩個人住西貢嗰啲村屋，咁但係基本上咧，佢仲悶啊。大门啊，开唔晒嘅，因为大门后边 顶住， 永远都系，好似有个人喺后边咁样，有人惊啊， 系啊， 咩嚟噶？嗰啲系家私啊， 唔知咩嚟嘅，后边嗰啲真系唔知咩，佢都唔记得系咩嚟，佢啲嘢多到唔记得系咩， 系啊， 佢过年去屋企啦，咁啊坐下啦，其实我就即系一般般啦，唔系好想去啦，跟住坐喺张 sofa 度，哇，咩嚟噶？又一 样住啲 度，系啦，跟住我，我出都系出露台唞下啦，一出露台， 又踢到啲嘢， 又踢到啲嘢，哇！我成好想帮佢执嘢，因为我真系觉得咧，嘥咗间屋啊， 冇错啦。 即系如果你用钱租一间屋翻嚟，哇！你变咗嗰啲嘢霸咗你间屋，而你只系即系失缩喺一角落头嗰度睇电视，佢电视佢有两个， 系啊， 我哋抌一个去啦， 系啊， 佢话唔好，一个大一个细啊嘛，我心谂点解？ 可能细个从来唔 睇， 细个 就 唔睇。 唔佢唔想抌啊。总之就两个电视，一个大电视，一个小电视，咁摆喺度做乜嘢啊？你？我覺得係真係，如果你嗰、那個 收納師 咧，真係要幫幫下佢，我覺得絕對、絕對、絕對需要幫手。 係噶，所以我覺得其實幾好噶呢份工，佢、會將你所有嘅嘢嘅話先攤出嚟先咯，先至可以俾你知道佢係有個過程嘅，佢先同你傾偈。跟住佢就將所有你自己嘅嘢嘅話，佢會攤曬出嚟。你睇下你自己有幾多嘢，同埋你間屋其實點解要塞到咁多嘢，而且有好多，你根本就唔知道已經、已經有件咁嘅嘢㗎啦。 唔知佢存在添啊，可能集咗喺底好耐，唔知佢存在。 係一定有問題㗎，即係你屋企塞到咁樣密質質嘅話，你一定係有一啲嘢㗎。 本身佢又中意買嘢，每一次去街佢都 要帶啲嘢翻屋企啊嘛。 係啊， 呢個係一個心理上面嘅嘢嚟㗎。我以前咪有咯。 即系，喂，呢个 我连报纸我都要买啊！你知唔知啊？ 报纸都要 系啊！即系总之，我每一日我都要带啲嘢翻屋企。如果我嗰日我冇嘢噶啦，系我嗰日冇嘢要买嘅话咧，我连报纸或者杂志我都唔安乐。但系总之佢就我就要喺便利店嗰度要买啲杂志啊，买啲 总之 买 咗啲嘢翻。 总之我买啲嘢翻屋企就掉落去，咁我就会觉得哦，今日我咩啦？ 嗰个九十年代好中意买报纸、买杂志、买几本杂志，因为觉得嗰阵时要睇下娱乐圈啊，系 啊， 夹几本杂志厚叠叠嗰啲又要啦，一个礼拜 嗰啲又要 啦，一个礼拜啲又要 啊嘛， 系啊，总之乜都要买，哎呀就系咁样样，结果最后又系抌，睇唔晒，真系睇唔晒，系啊，抌咯。 好，趁呢个年尾啊，大家可以洗邋遢，执下间屋，咁啊有新嘅景况 啊。你信我啊，因为其实你执通咗你间屋嘅话咧，啲嘢就会嚟噶啦，即系如果你相信有时有啲嘢嘅话，你间屋嘅话其实都有一条气嘅，即系有一条正气，即系你要俾佢通先得。如果唔系，我你堆到有咁多嘢嘅话，即系等于你嗰啲血管啫嘛，塞咗嘅话，你问题咪嚟咯？ 其实好危险， 系啊， 危险。 所以其实真系，若果你有咁嘅情况嘅话咧，就真系好好地咁样去抌咁啲嘢。 一语系咁， 或者唔好买咁多嘢， 冇可能。 先要戒嘅就系唔好带啲嘢翻屋企先。系啦，跟住先至慢慢抌嘢，冇错啦。买一样嘢就要抌三样嘢。Into my room he creeps without making a sound. Into my dreams he peeps with his hair all long.He makes me quiver. How he makes me smile. With all this love I have to give him, I guess I'm gonna stay with him a while. The curls from my eyes. She drops her robe on the floor, and she reaches for the light on the mirror, and the darkness is her pillow once more. How she makes me quiver. How she With all this love I have to give her, I guess I'm gonna stay with her a while.Stay with you a while. 网上情，一块失散的桌布。圣诞节就嚟到啦，牧师要安排为好旧嘅教堂进行大维修，谂着平安夜举行一个开幕崇拜嘅聚会。做完所有嘢，咦？突然之间落咗两日嘅大雨，牧师突然之间发现屋顶原来有一个裂痕，喺祭坛后边嘅墙壁嗰、那个油漆剥落咗。呢个裂痕好显眼，一睇就睇到。牧师觉得，咁好似唔系几好睇，点算呢？跟住佢喺路上面见到有个跳蚤市场嘅义卖会，入去行下先。见到有个摊位有一块好靓嘅台布，象牙色，中间仲绣咗一个大大嘅十字架。佢突然之间有咗个谂法啦，不如买住佢，跟住咧就冚住墙上面嗰个油漆剥落嘅地方，咁咪得咯。于是佢就买咗呢一块台布，喺路上边见到位老太太坐喺路边，佢就问咩事啊？老太太话：我等紧巴士啊，不过等咗好耐啦。当时天气好冻，牧师就请佢教堂嗰度坐一阵，避一避风雪先啦。嚟到教堂嗰度，开始牧师就挂嗰块布咯。挂完之后，老太太走埋望住：你喺边度揾到呢个台布噶？呢个台布系35年前我绣出嚟噶。后来敌军嚟咗之后，我同丈夫被分别送咗去集中营，从此就再冇见面。牧师安慰完佢之后，最后开车送佢翻屋企。平安夜嚟实好顺利，完成咗之后，有位老先生一路都唔走，坐咗喺度。牧师就问老先生做咩事啊？老先生望住嗰个台布就话：呢个台布令我谂起我以前失散咗嗰个太太，佢绣咗同样嘅台布，而家挂喺你墙上面嗰幅真系好似样。听佢咁讲，突然之间牧师谂翻几日前撞到个老太太，于是就话：啊，老先生，我哋出去行下。佢开车送住老先生去到当日摆低老太太嗰个地方。然之后同佢话：老先生啊，我带你识个朋友啊。然后就带咗佢上老太太嗰个门前，揿咗门铃。然之后佢见证咗人世间最快乐嘅一次重聚。上天嘅安排有时好奇怪，以为得到，点知失去；以为失去，最后又会得到。希望每一个人这个圣诞节都是有他最喜欢的人陪伴在旁，这样就好 了。你我若然未可碰见，今天怎会这么混乱，心处一切若我要断，何苦苦苦的眷恋，再见淡然地讲再见，香烟掩盖两方视线，无言但仍够再抱怨，抱怨但难避免，看看两个心太遥远，又看看两个心太倦，来看看那个心不会损，当爱恋渐似无缘，请你回来伴我痴缠，请你回来伴我身边，尽管世事变得都变，又转得都转，对你 来看看哪个心不会酸，当爱恋渐似无缘，请你回来伴我痴缠，请你回来伴我身边，尽管世事变得都变，又转得都转，对你不变，伴我痴缠。是我的心愿，对你不变。 喺呢圣诞节咧，送圣诞礼物俾自己咧，都系其中一个节目嚟嘅。咁当然咧，就都系睇翻自己点解送，或者呢样嘢系咪已经多咗咧？咁啊，头先我哋所讲嘅收纳嗰啲咧，就如果多咗嘅，只一味买而买就唔好啦。咁啊，发发咧就留言咯，佢话咧早两日行金鱼街啊，见到一条金鱼好得意啊，因为咧三只眼啊咁样，中间有粒墨，咁佢最后谂住不如买俾自己做圣诞礼物咁样样。跟住阿司徒波俾嗰只三只眼我，俾嗰条三只眼我咧，司徒波话哦你。薛家燕啊，等等就畢咗呢條叫薛家燕嘅魚俾佢啦，咁樣咁就好開心，自己送一條魚俾自己。嗯 啊、你有冇送嘢俾自己？ 送嘢俾自己 冇啊，咁、啊、多嘢買嚟做乜啦？我覺得唔買嘢俾自己就係送一份禮物俾自己啦、啊啊啊啊。 有啲嘢真係買嘅時候就好開心、嗯、買完之後突然間發覺，哦點解去買嘅？ 三分鐘 嘅 咋，你開心係一陣嘅咋， 跟住又失落， 跟住你揾個地方要塞佢，係、嗯、咪？要擺佢，係、嗯、啊。我今年冇乜都冇買， 我而家有個做法。其实有少少自我安慰嘅，就摆咗个购物篮，跟住当买咗啦。咁跟住我就冇真系完成嗰个俾钱嘅过程，得闲开个购物篮睇啊。 算啦，佢开心咪得咯。 又系 要 judge 佢咧。 系 得闲开个购物篮，我仲有一份咁嘅礼物，未未开未拆，即咁样咯。 我买咗两本书俾自己，寻日去尖沙咀。 叫咩啊？咩书啊？ 十个皇帝嘅故事啊、哦！我去到一间百货公司 做嘢用嘅。 系啊系啊系啊， 工具书咯。 系啊，哇，好抵啊！佢因为佢因为百货公司咧系啲过百年嗰啲香港嗰啲百货公司。 咩啊？仲有咩？ 有 香港有咁多老店冇咗？ 有。佢响喺尖东嚟嘅，佢一角落头咧就系、是、卖小朋友玩具啊。有一个柜咧就有啲书喺度，你我即系都冇人敲噶咧，我走去咦？正 我 贪 心症上身嘅时候就去买，我唔系话代表你冇俾钱， 我真系啊， 你去买啲，因为你话买书，我估计你，我以为你去咗咩咩品啊，咁嗰啲走去行啊，因为你尖沙咀嘛， 系，因为我嗰度我行开周围去。逛下啦，哇！佢抵啊，$30我即刻買啊！ 但你買書唔係因為抵噶嘛，係本書吸唔吸引你噶？ 吸引，佢本身吸引，同埋我睇咧$30 因為佢平佢就吸引。係 啦， 你聽先有次序，你明白嗎？係。 仲有一樣，我真係冇貪心，因為我發覺下冊，我中意嗰兩個皇帝喺下冊嗰度嚟嘅，其實我就咁買下冊都得。不過我覺得太衰啦，即係如果嗰個人想買上冊，買上冊唔買下冊，我覺得太衰啦。所以我兩本都買咗、嗯，開心嘅$60咋，幾開心啊，抵、嗯、啊！ 係咪我嚟做呢個今日個環節啦？ 唔係睇下啫，我自己中意。 不過而家真係比較少書店，好、嗯、多書店啲大型嘅書店咧，即係以前係比較容易揾到，而家比較難。即係可以打下書釘啊， 都有嘅。有一間新開就係尖沙咀彌敦道，嗯，係啊，好都 OK 嘅。 我中意行書店嘅， 係啊，係啊，嗰啲氣氛好好嘅， 係啊， 係啊。 同埋有時你唔知點解咧，你去到嗰啲個位置，嚇、啊、佢總係會有一啲即係可能唔知係遠遠地咁啊，佢又有一間嘢會飲咖啡嘅， 哇正啊！ 你聞到啲咖啡味，跟住走去睇下書， 共上去啦，即刻 係啊，嗯、我真係幾開心嘅， 係啊，係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我試過有一次咧，無端端有人send啲嘢俾我。 跟住話俾我聽，佢就話好文青喎，我咩事咧？點不知原來就我某大書店喺度睇緊書嘅時候，俾人哋影咗相。 哇！好靚啊！嗱，啲相靚啊！ 係啦，我就好彩，佢係影咗我喺呢一個位置嗰度。咁我就我嗰日都幾好樣嘅喎，唔知係咪因為喺附近咧？ 我諗 係 氣場， 冇錯， 一定 係好文青。咁我就話啊，呢個你係養乜乜乜，咁係一個報道嚟嘅。我 淨上咗媒體啊， 上咗媒體，所以我朋友先同我講話就你都幾文青喎。跟住咧，佢就俾個報道 send 俾我睇。咁我覺得 好彩啊！ 我即刻好驚，我心諗我去咗啲咩地方，跟住俾人哋影咗咧。咁就係尖沙咀嗰個大嗰個書店嗰度，就俾人哋影咗相，冇錯啦。咁我覺得真係好 OK。你都會介意噶嘛？ 啊，會噶，佢真係會噶。 有啲人俾人影咧，就隔住塊玻璃，佢擘大口食緊嘢咧，個樣好醜樣嗰啲咧，嗰啲就真係唔好啦。 冇錯，嗰啲我都試過啦。 我都試過。 佢影咗之後嘅話，佢話嗰個係我，點不知到最後尾嗰時候，原來唔係，佢係一個普通嘅素人。 哦， 係啊，真係，又買得食泰山， 人有雙翅。好啦，喂，快到十一點鐘，咁啊，聽緊呢個風騷快翻嚟，同有今日嘅估估下 學古文。 今日讲乜嘢？ 礼物今日博圣地，我就讲下古人点样送礼咧， 送啲咩啲？ 冇错啦。 OK， 好，先喺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信随住零加三入境政策取消之后，外国航空公司在香港营运的阻力已经大大减低，未来航班供应会提升。他又说最黑暗的时期已经过去，期望在未来香港和内地通关之后，可以进一步刺激香港经济，带动消费和就业。巴西不满总统选举结果的示威者持续在多个军营之外扎营抗议，即将就任司法部长的迪诺形容恐怖主义正在形成中。警方日前在巴西利亚的示威者营地发现一个爆炸装置，并且引爆，一个疑犯被捕。迪诺回应的时候强调，恐怖分子和支持者不会有特赦。支持现任总统博尔索纳罗的示威者在军营外抗议已经持续几个星期，他们要求军方协助推翻选举结果。迪诺同时负责统筹新总统卢拉的就职礼，他说将会加强安保措施，包括建议成立特别小组打击恐怖主义和武器供应。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369点，升134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068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75点，升1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5，日元132.46，瑞士法郎0.934，加元1.359，人民币6.979，英镑对美元1.208，欧元对美元1.063，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7.61美元，卖出1,798.87美元。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朝早清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朝早仍然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天气转冷。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64%，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至于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咧，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屯门龙焕路龙焕居方向蝴蝶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人士咧应该时刻保持专心、留心，唔好分心，避免意外发生，咁先至咧够尽兴噶嘛。另外消防处提提你啦，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咧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睇得到亦都用得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my,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经已圆满结束，得奖名单包括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 Save Your Tears to Begin, Easy on Me Adele, Mr. Perfectly Fine Taylor Swift, Good for You Olivia Rodrigo, Bad Habits Ed Sheeran, Beautiful Mistakes Maroon 5 featuring Megan Thee Stallion, Butter BTS, Leave the Door Open Still Sonic, Up Cardi B, Underground Rosé, 至尊金曲 Save Your Tears to Begin。香港电台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明年再见。 发明家之所以要发明，是为了分，定是为了分顶？ 是爱啊哈利。 创科人员搞科研，是为了拯救地球，抑或统治地球？ 是爱啊，是爱啊。 创科人员搞科研，是因为对人的关爱啊。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创科梦工厂。每集请来一位本地创科人物，娓娓道出他们科研成果背后的动人故事。今晚7:30，港台电视31。 中共二十大关乎国家与香港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深切体会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和辉煌成就，明白关于一国两制的重要论述，明白我们肩负的使命任务，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和光明前景，让我们团结奋斗，共担责任，共享荣光，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共同推进国家香港发展。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的当然是有身体健康，热爱你的生活，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最好就是无忧无虑，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呀。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老师早晨， 早晨早晨。嗱，唔好玩手机啊，嗰个同学。 边个同学啊？ 我唔系玩，我系睇。我冇玩。 系有啲唔同，系有啲唔同。 我冇玩佢啊。 嗱，细路长，过一年。 我想 delete 啲相。 过一年大一岁啦吓。你想不想升八？你细个有冇 咁啊？ 过一年，过一年大一岁。 我想林八，因为林八嘅话，咁我啲嘢我识晒啊嘛。 哎哟，咁啊考第一， 考第一咯。唔好俾我升班啊，唔该。 好 OK， 但系你全班都两个人，你一系考第一，一系考第尾。 系啊，好啊，考第一又系我，考第尾又系我，几巴闭啊！ 好，今日26号就系拆礼物日。 冇错， 今日我就讲礼物。 好啊。 系啊，中国咧其实一个礼仪之邦啊。咁响《礼记》嗰度讲咧，礼原本系用嚟敬神嘅。 嗯。 即系你知啦，以前响中国旧社会，全部都系问苍天啊，即系如果冇雨落，又求佢落雨。系啊，啊太多雨又叫佢啊停雨咁样样。 嗯。 咁你哋认为礼系乜嘢咧？ 嗯。 礼貌、礼物 咯， 一嚿嘢咯，求佢一啲嘢之后，跟住都还翻俾佢。 嗱，礼以前喺中国咧，就一定系一件物质嚟嘅，即系一定系一样嘢嚟嘅。其实而家礼咧可以好多种形式噶啦，啊，即系除咗一件譬如一部电话之外咧，佢仲有好多。我送首歌俾你，都系礼物嚟嘅， 系咪？ 以前嘅说法咧就系礼尚往来。往而不来咧就非礼也，即系你俾人 人哋送你 礼， 系啦，你要回礼， 就冇礼貌啦。 来而不往，亦都系非礼嘅。 嗯， 来而不往， 系啊， 咩叫来而不往？ 即系人哋俾咗你，你又唔俾人，或者你俾咗人，人哋唔俾你，都系 即系都系个意思咯。 系啊，即系来回，大家有来有往， 即系有来有往， 系有来有往。大家明唔明啊？呢样嘢 你讲咗头先嗰句咪得咯，使乜又讲翻第二句嚟去再讲翻第一句 啫？加强啫，加强语气就系 细路长，你嘅 烦啊，我觉得 你嘅理 解唔好明喎、 啊。你嘅理解力都非常高，有进步。 唔系啊，我就系觉得你嘅理解力唔高咋。 诶、哎，呢、這个绝对系。 我就礼尚往来咁咪明啦。 绝对系。 咩叫做我送俾你，你要俾翻我？我俾你嘅，你要俾翻我、啊。咁样就使乜讲两次啫？ 我讲咗啦，咁点？ 咁又唔系嘅， 收翻一份。 今次咧，我班老师因为好多旁听生噶嘛，咁佢可能想即系不同 level 嘅人都明啦，系咪咁啊？ 系啦，冇错啦。 系啊， 但系你虽然咁讲，我都唔会俾个优点你。 我冇谂，我想乜你俾优点？ 系啊， 我自己俾自己，我俾四个优点自己。细鬼你嚟， 唔怪得呢间学校请唔到其他老师啦。 梗系啦，有你喺度， 敬酒唔敢饮白酒。好， 继续。冇老师啊，冇校长添啊。 系啦，嗱，之前咧系最早咧，其实喺啲祭祀活动嗰度嘅，啲、人咧就攞啲牛羊猪啊去酬神，即系呢一种咧就系送礼嘅最初嘅， 即系 祭 品嚟噶啦， 冇错啦， 拜祭天啊， 即系、 话 你要送俾个天啊嘛，系咪？ 系啊， 呢、 這 个就最初形成。 几好啊，我觉得，都系最尾嗰时咪又系自己入个肚， 系 整完之后佢就哇自己整完就几食。 不过其实拜神嗰啲系咪唔应该食噶？ 要食， 最后都系食翻噶。 食食食， 咁你冇拜过噶？ 我冇啊。 吓，你冇拜过神噶？ 冇拜。 屋企人唔拜神嘅咩？ 我屋企唔拜神噶。 哦， 系啊， 你唔知啦。咁你拜祖先噶都。 但我想问， 都系拜山噶嘛？ 你摆祖先或者摆嗰啲鸡嗰啲都照食， 拜山照食 噶。洗干净佢就跟住食咯，仲可以分俾人添 啊。清明拜山咧，拜完之后咧就坐喺度，大家 特别好食噶。 系啊， 因为你行 借又食啦，嗰啲烧肉又切嚟食啦， 苹果啊嗰啲嘢。 系啊，系啊，系啊，点都要食。 咁有啲咩摆喺度唔食噶？ 佢都一定要留返一啲喺度嘅，譬如可能你嗰咩山神啊、山后啊咁嗰啲，我记得呢就要摆一个生果，同埋摆啲糖，同埋摆啲花生喺度。点解呢？因为佢就係防止如果你摆嚿肉喺度嘅话，嗰啲山狗啊係会嚟食嗰啲嘢嘅，跟住就会整污糟啲地方啦。即係我唔知，我听上一代啲人係咁讲囉，咁你就唔全部带走嘅。但你嗰啲咩烧肉啊、鸡啊咁嗰啲咧，就要翻去自己分嘅。 唔系都要一定要 先拜后食， 好似你唔食咧又唔中意嗰啲老人家。 我唔知啊，我一定食啦，我仲要系食鸡髀啦，仲要系偷食。 拜之前已经冇咗鸡髀， 未叫我食。 拜之前冇， 我就喺嗰啲鸡皮嗰度咧，底下嗰度咧掹一嚿， 即系得翻块皮，其实下面冇肉噶啦。 点解会咁嘅？我呢一只系单脚鸡啊， 年年只鸡点解都咁瘦嘅？ 得咁皮，瘦到得咁皮， 你翻屋企就知 道。系咁只鸡含住嗰粒红枣有冇食啊？ 嗰啲唔食噶。 哦， 系啊， 嗰粒红枣唔食啦。 嗰啲唔食噶。 OK， 继续讲啦。后来咧就演化去到，譬如话去战争嘅时候咧，输咗嗰啲咧就会送。送啲奴隶 进贡系嘛， 进贡啦，有啲贡品啦，有啲礼嘅形式， 未必一定系战争输嘅，有时可能啲大国同小国啦，咁啊小国可能即系 嗌你服佢， 系 啦， 擦下佢鞋，唔好打我啦， 送嘢嚟， 仲会送女送 系啊，有时送女会送女仔噶，系啊， 我睇你讲咗好粗俗。系啊，送你送个公主俾你啊嘛， 系啊，送啲公主俾佢，仲 最嫁俾你啊嘛。 最经典嘅故事有冇记得边个啊？ 出赛 系超军出赛， 超军出赛 系，仲有越王勾践就送咗个西施俾阿吴王啦。 哦，系咩？ 西施啊， 西施咁靓都送俾人？ 系啊，所以好痛。 送东施俾佢，送条丝俾佢咪算？ 送老师俾佢， 尤其送马老师， 送马老师。冇西施送马老师， 就系弹翻转头，虚晃 可以噶，可以话唔要噶。 貂蝉又系俾人送过嘅，即系啲四大美人。 哇，送啲美女俾人， 系啊系啊，因为冇办法啦，即系嗱，系唔啱嘅吓，即系将啲女士物化咗，送俾人， 当佢系礼物， 系啦，咁啊，其实真系好唔啱嘅，但系冇办法。古时系即系物资贵乏。 不过老师又想问一个问题，即其实咧，我哋成日话西施又靓，咩貂蝉又靓，其实我哋真系睇图嘅啫，系咪真嗰个貂蝉或者西施靓唔靓唔知嘅。 嗱， 其实系咪咧？有冇人真系 咁讲？ 有冇人真系见过？ 你嗱，你好多 唔系以前古人嗰个美咧，同而家原来又未必一样。 系审美眼光唔同噶，以前可能系肥大啲。 系啊， 系啊。 唐朝嗰啲好方，我唐朝嗰啲咧。 你不如你咁中意，你翻翻去唐朝啦，你穿越啦。 我唔中意， 佢冇话中意啊， 我冇话中意啊。 佢个例， 你话你话肥啲噶嘛？你嗰啲你有睇过噶嘛？ 边啲啊？嗰啲。 黄咩黄金咩晋大黄金甲啊？ 我冇睇 嗰啲，你冇睇，你一定冇睇，实体拱你啦。 拱你 系啊，拱你啊。 O K， 睇到阿马老师都拱你 噶。 嗱咁啊，美女， 你条脷都拱起， 系咪拱你咯？睇到自己 拱咗， 好靓噶啲衫。 嗱，美女又系即系礼物啦，以前 黄金都系， 系啊，财富都系， 财富都系， 系财富，即系呢几类就系以前送礼嘅主流。 送啲好特别嘅嘢俾我，我送个钟俾佢啊。 系 啊， 嗰啲咁嘅嚟噶， 我知啊，唔系啊，但系有噶。 因为嗰阵时咧，好多嗰啲外国嚟嘅嘢，系啊，呢个来自 座嗰啲钟啊嘛，冇错。 送俾慈禧太后。 清朝嗰啲皇帝最中意收呢啲啊，因为佢开咗门咧 系啊， 好多嘢啊， 音乐盒 系啊，然后有条火车喺下边转嚟转去啊，好多嘢， 我都中意啊。 佢又唔算系啲名画啊，嗰啲咩文化上嘅嘢嘅吓，即系画都系一种 旧社会系以嗰啲实用嘅嘢为主嘅，系、啊，你幅送幅画俾佢做咩？ 啊，挂喺度做乜嘢？ 咪咯， 系啊，咪咯。 但系如果又话西施，咁、啊、你就咩啦？系咪、 嗯、就开心啊？因为陪 你即系叫佢煮饭俾你食。 你话西施煮饭， 嗯，冇错，你话实用啊嘛。 西施炒饭， 或者西施电饭煲，煲啲饭你食下。 老师你做乜反眼啫？ 老师，点解要西施电饭煲咧？嗬，又唔叫貂蝉电饭煲。 其实咧。老师由十点半开始已经好辛苦 了，我都觉得你今日系， 因为 你生咗尿 屎，系冇，因为你生尿屎啦嘛，我而家买啲尿屎药俾你， 小腿度， 鬼叫佢成日喺度滴滴滴滴滴滴滴咁近咩，系嘛？ 所以你唔舒服系应该嘅，我明白，我理解。 暂停， 老师啊，你不如下次教咧咩世时咧就咩事过界。介时咧滴湿鞋嗰啲咁样 啊，迟啲教啊。 好 嗱，喂， 继续礼物。 以前咧最多系送咩咧？ 嗯， 即系如果一般平民老百姓， 咗啦咩？ 我哋估系咪？你俾我哋 平民老百姓啊， 平民老百姓 送鸡鸭， 鸡鸭送嚿猪肉俾你， 系咯，即系嗰啲家禽咯， 系啊，类近啦， 鸡鸭 啲咯， 系啊， 唔好话以前啊，我细个时候咧、嗯，有时都会噶， 系啊， 啲乡下人会拎只鸡嚟送俾我妈噶、 啊啊，因为啲土产啊， 喂，难得噶，佢特别好食嘅， 系啊， 系 啊， 咩黄酒咩黄油鸡啊嘛， 系啊， 系 啊， 三黄鸡啊。 我唔知唔知 三黄鸡啲咩三黄鸡 咋？ 咁 三黄来朝， 三黄鸡咧就系个冠啦，仲有系嗰个 个冠系黄色 鸡嗰个 冠系黄色， 系啊 系啊， 冇见过 红色个个 冠啊，三黄鸡啊， 但系油咗佢咋？油黄 分餐咩嚟？ 又系佢啊！又系张张得闲都齐， 又系佢， 你真系麻烦， 系有三黄鸡嘅， 我知我听过。但系咧，佢哋以送鱼为主。 哦， 鱼 点解嘅？ 因为第一，鱼你可以捉啊嘛、嗯，你可以喺啲山涧啊、河流嗰度捉啊嘛。 唔系好摆得嘅喎，好快就腥嘅咯，臭咯。 但系有只生猛生生猛猛咁送俾人，系啊， 成条喐咁啊送俾人， 几型嘅你咪 系啊， 系啊。 但系咧，曾经有一个故事咧，就系、是、有个人咧，佢送咗一条半截烂鱼俾人。 点、解？ 我哋识唔识噶嗰个人？ 唔识， 系咪姓马噶？ 叫马夫强。 点解咁样啊？ 咁唔系一个古仔嚟嘅咩？你就咁讲半条烂鱼？ 古仔，佢都未讲，佢仲喺度格格格。 唔系，我就问你，我哋识唔识噶嘛？ 我话 可能讲一大轮，因为嗰个人你就系识嘅，佢叫孟尝君。 咁呢个古仔系咩啊？咩古仔啊？系咪叫一条烂鱼啊？ 唔系。 点解佢要咁啊？ 系，哇，都系一个 古仔系点噶？ 系啦，咁啊，先系点解会咁咧？系、 嗯、 有一个人咧。佢其实咧就好憎嗰个皇帝，好憎佢。咁有一日咧，嗰、那个皇帝咧就话：，喂，我嚟咗呢度咯，咁你要送啲嘢俾我， 进贡啲嘢俾我。 系啊，因为以前咧你要送上司，送礼物俾上司，你又要，如果系朝廷嗰啲神咧，又要 送 嘢俾皇帝，好得啦啦教教嘢嘅。其实呢样嘢我都想推崇一下。系啊，不过咁都算啦，讲你 即系想讲乜嘢？你想引申到乜嘢？咩推崇？ 即系学生系要送啲嘢俾老师去、意思系、 啊。好啊，我送啲铅笔碎俾你啊，我跑都系唔要嘅。 我睇好似有啲咩唔要嘅喎，我下个礼拜攞俾 你。 你 铺落去嗰啲咩日本嗰啲煎饼咧，嗰啲 铅 笔碎咧，咪有啲飞啊飞啊嗰啲啊，好食噶。 你系真嘅铅笔碎喎，你 讲紧。我系送真嘅。 真嘅跑出嚟个铅笔碎有圆嘅喎。系啊， 唔系嗰啲，唔系日本煎饼嗰啲， 冇错冇错。 好， 嗯， 咁于是咧， 佢就為咗其實唔想送，佢真係唔想送嘢俾佢嘅，就 真係唔中意佢啊嘛。 但佢皇帝嚟嘅喎， 咁啊點啊？咁有啲人好有好 推出五門斬首， 好有風骨， 係啊， 好有風骨啊。咁啊，啲人問佢：喂，你有冇嘢送啊？佢話我冇啊，我家徒四壁，你一眼望曬，我依家食飯得一條魚嘅啫。咁你想點啊？佢話：不如你唔好食啦。你俾條魚皇帝啦，唔得，我食緊，咪整好咗啦嘛。咁啊，於是你等我一陣，食咗半條，攞翻半條，嗱，你攞去俾佢啦。 嗯， 咁嗰個人就真係，你會唔會攞啊？ 會。 咁佢話俾噶嘛？ 我咩做唔出？ 係啊，你話攞噶嘛？ 我咩做唔出啊？系咪先？你叫我要咁样嘅话，咁我会勉为其难，我都要俾噶。 于是佢真系俾咗半条烂 鱼， 冇错啦，个皇帝。 我估我估皇帝冇嬲。 啊，啱。 到最后咩？应该系皇帝冇嬲。如果皇帝嬲嘅话，呢个故事唔成。 系啊，佢又笑一笑，咁就算啦。嗱、啊，如果有关礼物，你最经典嘅故事，你哋系乜嘢落喺里边？ 我知，圣诞故事《三王来朝》。因为圣诞节嘅时候嘅话，佢、有三个， 每人送一份礼物噶， 鱼香、 梅 药、 梅药，系啊， 仲有咧， 唔记得 啦，我都系， 我净系记得有梅药、梅药啫。 最经典嘅故事咧就系千里送鹅毛啊！ 哦，问轻情意重 系啦，你觉得呢个故事系真定假嘅咧？两位， 我都唔知道个故事系点样， 你不如嚟讲一次啊！ 话送一条毛。 鹅毛唔系送条毛， 送一条鹅毛。 你屋企有穷啊？嘢，你个身度有鹅毛嘅咩？ 佢有嘅，佢有嘅，佢有嘅。佢连尿线都有，点会冇咧？有咩唔可能发生咧？系咪先？有可能有鹅毛嘅身。你嘅鹅毛身喺边啊？借人睇睇。 格拉底啊！ 系啊！哇，格拉底身鹅毛， 可能你格拉底有鹅毛 嘅，咁咪好肉酸。 好食。 两边格拉底就好似巴黎士啲啊嘛，两边有点搞咧？ 你个嗰咩鸡毛 咁样？ 系，我哋讲讲呢个 千里送 鹅毛俾你听下。咁咧，话说有一次咧，有个人咧，有嗰啲即系周边嘅小国家咧，佢哋有好多嗰啲白天鹅嘅。 嗯， 咁咧就话喂，你帮我送去俾唐朝嘅一个皇帝，就揾个使者，咁啊捉咗一只白天鹅，就俾个龙。入住去，咁啊千里迢迢， 求求其其喺以前送嘢俾皇帝， 唔系啊，嗰度系 佢冇啦， 白天鹅系佢哋嘅珍品嚟噶，喺云南嗰头嚟噶，我迟啲带你哋去啊。 其实点解要咁样咧？嗬，同佢猜个妹咪得咯。 诶，同佢猜个妹啊？ 黑天鹅哇！ 哦，黑天鹅哇哇，白天鹅哇哇，咁我明啊。诶，做乜呕啊，老师？你系想猜妹啊？黑天鹅哇哇，白天鹅哇哇。 我知麻 烦，我真系想攞饼夹， 系咪好惊喜啊？有呢啲咁样开心， 唔系好 happy 啊！可以攞饼夹，好开心啊！咁咧，佢你知啦，千里迢迢嗱，咁啊去到中间，佢嗰只鹅咧就冇乜神气咁啊，即系惊佢死啊！你知啦，喂。你 俾皇帝 不服啊嘛，去咁远， 梗系要精精神神啦，点俾皇帝？ 咪咯， 咁点算咧？ 咪咯，你送只鸡俾人啊，只鸡死咗，只死鸡。 哎呀， 大家嚟试， 真唔得噶。 系啊，咁啊点算咧？见到条河喎，嗱，咁佢又同好傻咁同嗰只鹅讲， 嗱，俾你游一阵水， 打开个笼，你饮两啖水，你就 好翻入 嚟啦。啊，咁啊打开啦，咁跟住只鹅就咣有咩两啖即系啪啪啪拍翼 走啦， 走唔 飞走咗， uh-huh, 就剩得条毛， 得条毛。 呢个故事都几似合理，我觉得嗰个 人一定系你嚟， 佢真系得条毛， 皇帝俾条毛你， 但系 好过冇啊。 佢写一首诗嘅，吓、即系用翻好好靓嗰啲段步咧写一首诗嘅。你知唔知佢写咩？ 千里送我毛，勿轻情意重咯。 冇错啦，就系呢一句啦。当然仲有上文下理啦，咁太长唔讲俾你听啦。 因为你唔记得啊嘛。 唔系我有知你，但个皇帝皇帝睇到之后咧就一笑置之啦。因为佢嗰个国家系好细嗰啲国家咧，佢觉得啊呢、這个人都几有心啦、啊，千里迢迢咁送一条毛。 咁系因为佢都嚟到咁远啦。 我知圣诞节我送条毛俾你好嘛？你可唔可以 送？好，不过嗱，有几样嘢咧就唔好送俾人嘅。嚟，大家都知啦， 钟 啦、 啊， 鞋、 啊、 啦。 遮都唔好送俾人喎， 點解啊？ 雨傘啊，佢哋叫傘啊， 哦、 即係分散。你亦都唔好啦， 分離 分離 分離咁樣咯。 仲、有咩唔好送啊？鞋係咪嘛？ 鞋唔得噶， 鞋唔得， 唔得噶， 鞋唔得， 鞋鞋声啊嘛，唔系鞋鞋声啊，即系 鞋鞋声 个声音啊， 冇错， 咁样。好，下堂 老师，多谢你。 我听日咧可能识你， 你一阵识 你， 你 都唔识你啫，咁噶你。 想去踢波都想喝酒，想半个下昼。别人话我很妙，时常问边个最重要，讲真边一个也紧要。谁都知一切要自愿，而那个教我一次做决断。谁都知一旦要失败，难要输。分怎么先最真？和谁人最真？做人就算很恶，突然问边个我是我？几多岁先识不想太多？谁轻轻一跳也自愿，越跳到哪里一概是际缘。谁三餐一觉会醒在无觅处？到世界转圈。 十分钟二十九分，香港电台第二台有呢首歌叫 To Go， 我哋有 Andy 黎展峰。翻嚟我哋会有今日睇下电影、睇下电视、睇下剧，同你分享一下、推介一下，留意留意咯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被问到出年六月会不会有机会香港和内地全面通关，他估计应该可以，说现时的步伐已经加速，较原先的预计快。谭耀宗说难以预测通关初期的开放程度，两地政府需要研究放宽入境检疫的做法和名额。他又说现时内地当局判断新冠病毒感染力强，但是毒性已经相对减弱，又认为内地已经很多人受感染，情况和香港差不多，双方正是慢慢建立群体免疫屏障。至于通关之后会不会出现抢药潮，谭耀宗认为特区政府已经为市民提供足够的药物，又说香港本身抢救情况不算严重，日后内地当局都可以在出境方面控制人流，即使通关之后药物一下子供不应求，经过一段时间都会慢慢平复。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报章撰文认为，香港已经克服疫情的障碍，全方位活跃于国际舞台，特区政府和香港各界将会合力讲好香港故事。他又说政府会吸引和培育人才，推动青年发展，近日已经先后推出全方位抢人才、抢企业的招商引才措施，发表青年发展蓝图和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等。至于市民期盼已久和内地通关，李家超说政府将会逐步有序、安全、稳妥实行通关安排，并兼顾两地疫情变化和风险管理，制定方案提振香港经济，等香港社会活起来、动起来。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十一点三十八分翻嚟，风骚快活人睇下电影睇下电视啦。咁呢一排咧，因为咧放假啦，咁啊大人瘦仔喺屋企啦，咁所以咧今日我就睇咗几套咧，同埋可以推荐俾大家咧，就关于狗仔嘅。狗仔戏咧就以前好耐以前电视咧叫拉西，系咪神犬 拉西？ 系一只牧羊片，警员阿卡， 警员阿卡啊嘛，有好多啲咁嘅， 仲有啲伤感啲嘅咩？ 一零一班点 狗？咧嗰只狗仔喺火车站等主人嗰套咧，我突然唔记得。 哦，咩八哥？ 系啦， 唔知咩八， 唔知咩咁样，咪等佢啦咁啊。好啦，咁啊睇咗三套，但我只系讲其中一套啫，三套太多啦。一套咧就叫做《搜救犬卢比》，就系英文片嚟嘅，荷里活嘅英文片。搜咧就系搜杀嘅搜啦，救咧就系救援嗰个狗。咁咧就讲到咧喺一个地方咧有一个叫做嗰啲动物嘅领养中心。咁其实香港都有啦，即系嗰啲流浪狗啊，咁啊全部咧就诶摆喺嗰度啦，等人嚟领养啦咁样。但系有一只狗仔咧，其实都唔系仔，即系唔可以话仔，因为大只嘅嗰啲叫做边境牧羊犬啊，好大只嗰啲，咁啊摆咗喺度咧，就俾人哋领养咗六次都打翻转头。咁你知道啦，即系摆喺救援中心嗰啲，好多时啲人贪得意领养啦，又或者佢冇养过狗，唔知道原来狗仔啱啱翻屋企咧，可能会周围大小便啦，可能会咬烂晒你啲嘢啦咁样。咁所以咧。佢六次嘅领养咧，都系俾人打翻转头， 只狗都会好伤心。 直至咧嗰个 会噶，特别系狗啊。 Santa 嗰个叫话事人咧，就同嗰个女职员讲：唔好要啦，因为我哋冇咁多资源。嗱，今晚七点我约咗兽医，就嚟同佢打针 啦， 系啦，安乐死。咁个女职员好唔开心，佢呢只狗真系好好噶，唔好啦咁。总之七点前如果有人领养。佢就可以領養啦， 明白？ 七點後冇啦，拜拜啦，咁樣樣，好慘啦， 有條死線喺度。 係啦，咁另外故仔講到有個男仔咧，就做警察嘅，但係佢好想入啲警犬部，即係做嗰個叫做搜救警犬，即係去，譬如山裏邊有人迷失咗啊，又或者去等等啊， 地震等等啦。 但係咧，佢去 apply 嘅時候咧，嗰個主管就話：我哋冇 budget 再買警犬啦。除非咁啦，嗱，我哋今年新嘅 policy， 你自己帶一隻嚟。如果一隻咧係接受訓練。又可以，因為佢哋要 pass 噶嘛，即係佢哋都要考試啊！啲警員又 pass 到咧，咁你就可以成為領養員啦咁樣。咁無端端邊有隻狗咧？咁佢就去呢個領養中心就睇中咗呢隻邊境牧羊犬路比，於是喺七點前咧就領養咗。 哇！正， 但係。正如頭先所講，翻到去咧咬爛曬太太種嗰啲玫瑰花啦，又周圍大小便啦，咁太太啱啱咧就有一個 B B， 肚又有一個，就覺得喂你唔好搞咁多嘢啦，你 好 正正經經做警察，你唔使做領養員。咁搞咗幾日之後咧，佢想放棄啦，就車翻只狗上去擺低俾嗰個 centre。好啦，咁到最後點樣咧？就唔再劇透啦，咁大家就自己睇落去啦。戲好特別嘅，佢根據真人真事改編，所以咧喺最後嘅結局嘅時候咧，佢係有影翻嗰只真嘅真實生活嗰只係點樣樣嘅咁樣 樣， 係啦。咁而家過得好開心，做一個即係同埋喺嗰個領喺嗰個叫警犬嘅 警犬部 做得好好， 警犬部 係啊，警犬部啊， 做得好好。咁而最得意嘅咧就係話咧。嗰、那個戲裏面嗰個明星狗啊，即係佢扮演呢個角色嗰隻狗咧，原來都係喺領養中心攞翻嚟嘅。 哇、啊！ 咁個戲嘅 ending 就話希望大家支持一下領養。 好 喺領養中心有好多狗仔咧，好 talented 嘅。你睇下嗱，依一隻真實嗰個就做一個叫做搜救犬啦，而扮演嗰個就做一個電影明星狗。咁但係兩隻其實都冇人要，劈喺 centre， 後來俾人領養咗，有唔同嘅。工作啦，而家大家咁嘅咯，所以好温馨嘅，同埋有啲地方好感人嘅。呢、這个女职员咪救咗呢一只狗嘅，因为如果佢唔即系佢一路安排好多人去领养啦，而到最后嘅故事嘅结局咧，系有一个非常感人嘅场面，都关呢个女职员事，所以我就唔剧透啦。 明白，好， 搜救犬卢比。 我非常之欣赏同埋非常之即係多謝有一啲人佢哋真係要去养狗或者养猫嘅时候呢係去领养嘅。 係呀、 有时候我就特别会见到嘅就係有一啲呢正正係特登去领养，有一啲好可能嘅就係呢一世都唔会有人领养，可能佢冇一隻手仔 或者隻眼仔睇唔到呢啲人呢、我真係向你哋致敬。其实真係唔 唔係咁容易嘅一件事嚟嘅、所以我覺得真係要好好地去推廣呢一樣嘢，就係真係你真係喜歡貓同埋真係喜歡狗，你係唔會理佢係咪名種嘅，係咪啊？咁你就應該要去領養，同埋佢就係喺呢一方面嘅話，應該要做多啲功夫咯。 呢套戲咧，我覺得好有意思就係、其實佢完可以完嘅，但係佢影翻個真實嗰只狗仔啦、又影翻原來呢一個扮演戲裏面嗰只狗，原來都係領養中心嘅一啲嘅狗仔嚟、就一大一即係寫咗好多文字咧，叫大家要支持啊領養中心啊咩，我覺得幾有誠意嘅，即係個導演咁。 係、咯，大家喺轉流平台都可以睇下噶，有時有好多啲係拍咗甚至乎有啲你諗下，我哋而家咁樣都仲好啲啊有啲地方嘅係佢係打緊仗嘅。 系 好多狗或者好多人，佢哋去流离失所嘅时候嘅话咧，佢抌低啲狗就抌低啲猫，但系有啲嘅志愿者佢哋会专登去咁样去救翻呢啲咁样嘅动物嘅咧。其实有时都可以去帮下手嘅，即系吓你去睇翻一啲咁样嘅影片咯。 好， 好啦，咁至于我要同大家介绍嘅呢一套电影嘅话咧，就系、一套新嘅电影嚟嘅，系来自史提芬史匹堡先生嘅。咁就系 The Fablemans， 咁中文嘅译名啊，就香港嘅译名就叫做法贝曼做。造梦大师，我等咗呢一套戏等咗好耐， 系咁其实咧 系呢套戏系要睇嘅，就好似系入围咗喺今年嘅奥斯卡颁 2023年 嘅一月佢就会颁奖啦吓。咁其实讲紧嘅就系史提芬史匹堡，佢已经酝酿咗成十年系想拍嘅一个就系半自传式嘅电影。点解觉得系半自传式咧？就系话大部分都系佢自己喺童年嘅时候点样去追寻佢自己系拍电影嘅梦想，但系当然里面咧有一啲嘅剧情嘅话，同佢真实系有啲出入嘅。咁佢可以咁样讲嘅就系话，佢希望可以拍呢一套电影咧，嚟去向佢自己嘅父母致敬。 系 咁，同埋嘅就系有时人好得意嘅，去到咁嘅年纪啦，佢好似系七十几岁啦已经。咁所以咧就系佢会希望嘅就系有一啲佢未解嘅心结，或者系同屋企人佢有一啲未放低嘅嘢，可以藉住嘅就拍呢套电影嘅话咧，佢亦都可以好好地咁样同自己和解啊，同埋可以得到疗愈嘅。咁所以我觉得嘅就系好值得睇，尤其是我自己亦都好中意嘅。史提芬史匹堡所拍的电影的。嗱，里面所讲的故事呢就是背后的背景呢就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在这个亚利桑那州。咁佢的爸爸呢就是在通用电器那里做一个工程师的。在当时来讲的话都真的很犀利的一些职业啦。但是他是一个工作狂来的。所以你家人的话呢就很少见到他的。好彩就是他妈妈就是一个就是家庭主妇啦。但是原来呢他妈妈呢就是很有天分对于弹钢琴的。他其实呢都希望在某程度上可以追求自己这样的梦想，就是做一个音乐家，就是做一个钢琴家。但当然为了家的话他也放弃了。但是他也自由自在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爸爸就对于觉得 Sammy， 就是那套电影里面的，就是史提芬史匹堡的角色就叫做 Sammy。这个男孩子自小就已经很喜欢拍电影了。但是爹地会觉得就是这些东西是你不务正业。但 是 当然他也都会支持你，就都会买一个咩俾你估你系啦，估你都应该系玩下嘅啫咁样。咁啊，但系点不知咧，就真系会好中意。但系妈咪嘅话咧，就非常之支持佢嘅，好犀利。个电影喺中间嗰度咧，一个转接嘅位嘅就系咁。当然啦 ，Sammy 就攞住个16厘米嚟嘅，就周围咁样去拍嘢啦。试过有一次嘅就 系 喺佢哋屋企嘅一个 picnic 里面，拍到一啲。唔应该见到嘅嘢、 一定系男女嘢啦。 系乜嘢？ 一定系男女。 就系、一次屋企嘅 picnic 里面嘅话咧，佢竟然拍到就系佢嘅父母之间嘅一个秘密，就系妈妈中意咗爸爸嘅一个好朋友。 哎呀，原来系女方嗰边啊！ 系啊，你咪喺嗰阵时候嚟讲， 好震撼啊！ 我自己睇到好震撼啊！ 个细路仔唔识处理， 好大个转折系咪？咁但系其实有时因为你系拍一啲嘅就 family 嗰啲 video 或者啲乜嘢，咁你要剪出嚟俾大家睇噶嘛？佢就要将嗰啲嘢全部剪走晒佢，剪走晒佢。但系佢将佢剥埋之后嘅话，就揾有一次俾佢妈妈睇。 哇！個媽媽情何以堪啊！ 話俾佢媽媽知，我知道 ，but I won't tell。 哇！ 但我係唔會講出去 嘅。呢、這個細路仔好高嘅情操啊！佢真係 好 成熟啊！ 佢將呢個秘密一路都守住，一路都唔講爸爸聽。 係好辛苦。 但係咧，那邊雙亦都唔知道係有意定係無意，就係因為咁樣嘅話咧，佢爸爸要因為工作嘅關係舉家搬咗去加州。 哦。 媽媽就被迫要同佢嘅好朋友分開啦。究竟到最尾嘅時候，佢哋兩個點收貨咧？ 系咪？咁至於嘅就係爸爸，亦都覺得嘅就係話個仔咁中意去拍電影嘅話咧，喺嗰陣時候呢啲咁嘅嘢嚟講嘅係冇用嘅。到最後屘佢點樣繼續去追尋佢自己嘅夢想咧？你要諗下，舉家去搬去加州呢個地方嘅話，其實係一件好大件事嘅。咁對於一個男仔嚟講嘅話，咁啊學校唔適應啦，俾人哋排擠啦， 冇朋友， 又或者就去到嗰時候你要重新開始啦。對於嗰個環境亦都好唔適應，係全家人都要喺度適應緊呢個新嘅地方嘅時候，咁佢哋又點樣去面對佢哋自己嘅一啲未來嘅生活咧？咁我覺得係好好睇啊！ 淨係你話拍到佢媽媽， 係啊， 我覺得已經好震撼啦。 係咪好癲啊？ 好震撼！ 因為一路睇我就其實有咩好睇咧？即系都知道佢哋追寻自己嘅梦想啦，但系阿爸唔中意，但系阿妈嚟嘅支持你，有咩好睇咧？但系嗰个位置就系一个 咁都有条桥，同埋咧，我觉得咧呢样嘢咧真系会启发到啲导演咧。原来你拍一条片咧，你剪嗰啲嘢再搏翻埋咧，系另一个故事嚟嘅。即系呢个就系电影嘅伟大。 冇错，冇错。 系啊，即系你唔想佢俾其他人知嘅，你咪剪咗佢咯。 你仲记唔记得其实你讲紧呢一样嘢嘅话，其实系有一套亦都好经典嘅电影，就系、是《星光伴我心》。 系、 佢咪就系咁样咯。佢亦都系一套自己嘅故仔嚟噶嘛。但佢就会将所有嗰啲嘅就系嗰啲喺電影院裏面唔可以出街，因為嗰陣時候會可能啲石啊，又或者係啲比較情慾啲嘅嗰啲菲林嘅話咧，你要剪埋剪埋噶嘛，到最後咩就佢搏埋之後嘅話，跟住送俾佢啊嘛，即係呢啲位你咪覺得哇！ 一流， 好多謝推介。嗱，翻嚟咧仲有馬小強有佢今日嘅電影或者電視啦， 冇錯啦，等一下。I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有闲聊时，讲这圈子，相当趣致。有说有笑，有命坏时谈到圣诞繁忙时，好戏开始，纷纷布置，开讲景致有心思。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星光处处。节唱首诗 ，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尽是最暖心歌词，想你都可以听见。仍会记挂有闲时写过的诗，喜欢圣诞。最爱说笑，做梦如是，但远去仍难忘哼过的诗。今天再唱，主中真挚有心思。祝福寄语，轻哼低唱这首诗。想你都可以听见。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丝丝暖意，开心指数正开始。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但愿这好歌儿，佳节中高唱一次。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我们的快乐圣诞，郭富城呢一首歌曲。 到你， 到我啦！哇，呢一套咧又系好新嘅电影，我觉得非常好睇，我强烈推介俾两位嘅。呢个咧套伊朗电影，但系丹麦拍嘅，丹麦拍嘅，好犀利噶，因为好佢题材好敏感，四个国家合拍嘅，但系题材因为比较敏感啲，有少少关于伊朗嘅宗教啊等等等等嘅。嗱喺呢度咧就唔讲政治啊，纯粹讲呢部电影。呢部电影咧亦都系成为丹麦咧响出年奥斯卡金像奖国际 最佳國際片嘅嚇嘅入圍嘅作品。 哇！ 而呢個女主角已經啱啱喺2022年咧攞咗康城嘅最佳女主角。 哦， 呢套戲講咩咧？就係講一個真人真事改編嘅，就話響 伊朗 曾經發生過連環嘅兇殺案，就係有16個妓女被人謀殺。 嗯。 咁但係因為因應當地嗱，我唔清楚啊，因為當地嘅佢哋嗰條線啦，道德嗰條線啦，就嗰個謀殺嗰人咧，其實一個佢叫自己做蜘蛛殺手啊！ 嗯， 佢覺得咧喺社會上咧好多好污糟邋遢嘅嘢咧，佢要即係 替天行道 清潔。 冇錯嚇，佢覺得佢孭住一個性命，我要即係哇整乾淨曬呢個城市，唔可以俾呢啲人整污糟。咁佢就專係對付嗰啲喺夜晚喺嗰啲小巷企喺度嗰啲女士，職業女性。已經是十幾個了，他每一晚出動呢，他一是就開著他的車，一是開著他的電單車，然後就走去狩獵的人，欸，有人上吊了，那他就會一是在街那裡就將他謀殺，一是呢他後來瘋狂到呢，當他太太不在家裡跟小朋友，他有兩個仔女，一個太太，他們不在家裡的時候就帶那位女士上去他家，然後就謀殺了他，然後就捲埋去，跟著拋在荒山野嶺那裡。呢件事咧就吸引咗一個女記者，佢覺得咧，即係 伊朗嘅女記者， 伊朗嘅都係，佢覺得咧點解十幾單咁嘅兇殺案，其實都肯定係同一個人啦，呢類咁嘅嘢， 連環殺手啦， 係啦，唔係單一事件啦，佢冇理由查唔到、捉唔到嘅，佢覺得背後一定有啲嘢，唔知係咩啦，可能有啲嘢唔想呢啲嘢揚出嚟啦，總之就佢亦都會覺得，因為社會上咧有啲聲音。是支持呢個殺手嘅，原因就係話都想呢個地方係好乾淨，即係替天行道啦，所謂。咁於是呢個女記者就去揾咗啲人幫手，亦都揾咗當地一啲好高級嘅警官去幫手查呢單嘢。但個警官曾經都忠告過佢呢個女記者，你唔好查， 好危險係嘛？ 好危險啦，係啊，總之諸如此類啦。同埋咧，因為咧嗰、那個嗰、那個高級警官咧，亦都對呢個女記者咧，即係覺得你我查過你啦，你嗰陣時咧係俾人講出嚟咧，係因為傳你喺報館咧同啲男同事搞搞震， 咁對佢冇好感。 唔係對佢冇好感，係又想搞佢。嗰、那個女記者梗係唔理啦。咁啊，故事發展落去咧，佢真係終於。俾佢發現嗰個兇手啦，那個兇手亦都真係睇中咗佢啦，車佢翻屋企。本來咧就約好佢有個男人幫呢個女記者手嘅，幫即係嗱，總之如果我跟佢上車咧，你就開部車跟住我啦。點知去嗰啲小巷啊，橫街小巷咧唔見咗，甩咗喎。咁佢就上到屋企， 即係得翻佢一個啫， 得翻一個，情況好危急。但係最後危急關頭咧，好 唔好講？我諗住睇 嗱， 千祈唔好劇透。 最關鍵咧，去到後來拉到呢個男人判刑、判還手同埋鞭一百下，最後仲有啲，即係我覺得真係要睇嘅。話你唔去到喺最後一分鐘、最後一秒咧， 唔知道 你唔放心嘅，即係會唔會誠之於法啊？等等。 但係會唔會峰迴路轉啊？到最後尾嘅時候，個女記者會點樣啊？ 佢 有冇擔心啊？ 自己翻去佢自己嗰度咧，上嗰啲夜晚嗰啲車咧。有冇嘢發生呢？哇，好緊張！成套戲我真係覺得好緊張，同埋佢係揭露緊一啲當地一啲唔公平嘅嘢，即係等於佢去酒店房，跟住個警官上嚟揾佢，啊，你唔好查啦，你都係無非都係想咩啫，即係又想搞佢咁樣。個女記者就好兇狠咁，你即刻走！哇，我覺得呢套戲真係強烈推介。Holy Spider，聖豬，豬係蜘蛛， 蜘蛛個豬， 豬係啦，咁樣。 OK， 好冇。 我因為睇你講緊呢一套電影，我即刻諗翻起嘅就，我都有介紹過嘅，就係《我們與惡的距離》。 啱 啦，係我們與惡的距離，有冇睇啊？最尾幾個古仔噶嘛？不是。他們與我的距離就係、是、其實係個伊朗電影嚟嘅，係有幾個嘅就係古短嘅古仔。第一個古仔、 坐監嗰個係嘛？ 係、你我簡直嘅就係黐線嘅短嘅故事 short stories 係難拍噶啦，又難寫嘅，又難拍嘅。你講緊呢一樣嘢嘅就係我唔睇到最後尾嗰秒。我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要放心，即係你 我直頭覺得癲咗，你明唔明我第一個故仔？ 我都好緊張，到底呢條女記者？ 唔好有事啦，唔好有事啦。 但系唔知点解就系伊朗电影，佢就系可以有呢一种嘢嘅，就系可以即系佢可以嗰个张力咧，去到最后尾位下咧，吓乜原来系咁噶。 最值得即系鼓舞嘅地方咧，佢冇靓人、靓景、靓衫，全部都系好土炮嘅。但系嗰种气氛、嗰种味道， 嗰 个气 味 系 嘛， 系非常非常好睇，强力推荐俾大家。 好，我讲嗰套嘅话，其实我都系强烈推荐俾大家睇嘅，系啊，因为佢里面系讲紧嘅就系即系死刑。究竟就係呢個咁嘅問題嘅，但係佢裡面嘅就係佢分開有幾個唔同嘅短篇嘅故事，去講緊探討緊呢一個問題。 係啊， 所以我覺得係值得大家可以去用啲時間去睇一啲好嘅電影。 趁兩日假期，大家 係啊，你會抄嚟 睇下啦。係啊，有好嘅都分享俾我哋。 呢幾日咧，我都睇好多戲啊。咁有一套叫《拳擊神父》啊，《拳擊神父》亦都係來自一個真人真事改編。咁有個男仔咧，我好快一分零鐘啊，就本來係一個 boxer 嚟嘅，即係拳擊手嚟嘅。咁但係因為咧打咗好多次之后咧，身体大小问题开始出现啦。医生话你唔好再打啦，因为要再打咧，台上会死噶啦咁样。咁咧突然之间嗰个 moment 咧，佢谂住咁我做啲咩咧？咁啊走咗去呢个超级市场做嗰啲肉食分割员咧，即系嗰啲斩猪肉啊、斩羊肉嗰啲，即系识咗个女仔喎。咁系咁追咧，好中意个女仔，但系呢个女仔唔中意佢嘅。咁唯一能够靠近呢个女仔咧，就喺教堂，因为呢个女仔有个好虔诚嘅教徒，经常喺教堂做义工。点知咧佢去教堂？追呢个女仔追到啦，喺个 moment 佢突然之间有一日同个女仔约咗出嚟，话我想做神父。 哇！ 个女仔连喊，即系本来又唔中意佢，到中意咗佢啦。点知中意咗佢之后，佢仲以为佢系求婚，约佢出嚟好隆重。点知佢话我想做神父。佢本来因为个女仔先去参加嗰啲弥撒啊，听道理，但到最后佢决定做神父，咁就将成个剧情扭转咗啦。系一个真人真事改编，到最后讲呢一个真实嗰个神父咧，五十几岁就离世噶啦。因为佢后来患上咗一种类似冷冻症咧，即系嗰啲肌肉慢慢萎缩。 系 咁点样可以喺咁样情况下都继续可以即系？做到佢嘅心愿，达成咗佢心愿咧，咁大家可以睇下，叫《拳击神父》都几感人。 我补充翻嘅头先，我想讲嘅嗰套电影嘅话咧，中文嘅译名咧叫做《恶与他们的距离》（There's No Evil）， 系啦。咁、大家如果系有兴趣嘅话，可以睇一睇嘅。 好啊。 系讲紧嘅就系四个有关于嘅就系、是、执行死刑者佢哋嘅一啲故事。佢哋要执行死刑。 哇！我净系睇死刑都好恐怖， 恐怖 系还手死刑嘅。套咗落，唔讲啦， 讲啦 ，OK， 好， 系啦，大家睇啦， 好啦，十八到几分，想你收到59%嘅，一阵间12点之后， 我哋就会有淑女关注组，同大家都会讲一讲嘅就系有好多一啲嘅减肥嘅方法，你又试过咩168啦，有咩生酮饮食啦，嗰啲有冇用咧？你睇个肚咪知咯，有冇啲咩劲嘅咧？一阵间同大家介绍。 他又说最黑暗的时期已经过去，期望在未来香港和内地通关之后，可以进一步刺激香港经济，带动消费和就业。美国持续受冬季风暴影响，全国增至最少30人死于和天气相关的事件，其中纽约州进一步增加到12人遇难。纽约州西部水牛城的积雪高达 1.2 米，官员形容这场灾难可能是当地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向失去亲人的家庭致以最深切的哀悼。当局出动国民警卫队协助被困汽车的居民离开。州长霍楚说已经与白宫保持联系，拜登政府支持当地要求宣布联邦灾难状态。水牛城星期日有16%的居民没有电力供应，全国仍然有超过200,000户断电，全美星期日有超过1500班航班取消。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394点，升15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067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6点，升1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5，日元132.48，瑞士法郎0.933，加元1.36，人民币6.978，英镑对美元1.21。欧元对美元1.062，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2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7.61美元，卖出1,798.87美元。

好，预备，一、二、三。 逢寿祝你圣诞快乐，我们一起圣诞健康，我们一起食得有型 ，and a happy new year。 有乜理由 逼我哋唱 嘅？系 啊，呢啲填词。 食得马家姐，你 食得健康同有型呢个系重点啊嘛。 知道，但你唔好逼人唱。 要唱歌无啦啦又嘥咗两分钟。 咪就系咯，仲话要我哋震音添啊，有括弧震音啊，咪就系。 唔开心啦！ 圣诞快乐啊！ 圣诞快乐！圣诞快乐！ 有冇食圣诞大餐啊？你 食圣诞就系大餐，食咗好多餐啊！讲真， 我食圣诞大餐食咗好多餐啊！点解啊？ 因为同唔同人食啊，同屋企人食啊，同朋友食， 又同男朋友啦。 同女朋友 啦， 前度啦， 前度都死啦，好忙。 喂，佢请就梗去啦， 啱啊啱啊。 前度请点解唔去啊？ 你做咩 man 嘅？ 但系我又唔记得咗。我平安夜同我男朋友分手啊！ 真系啊，抵死啊！你都应该有今日啦， 好惨啊！即刻识一个 咁快 就分手， 系啊，头 系咪识咗个部长啊？ 虾饺任食， 虾饺任食冇错，以后订台完全冇问题，系咪？好啦，咁啊，就好紧要嘅咧，就系我哋嘅淑女关注组咧，希望大家要关注自己嘅 健 康， 健康 紧要，呢个好重要嘅。好啦，咁啊，但系喺呢个时候嘅话咧，除咗会恭祝大家咧圣诞快乐同埋新年进步之外嘅话咧，希望你嗰个磅诶，你嗰个磅数唔好进步啊， 系 系冇错， 你个腰围啊，唔知马家姐有冇度咧？翻去即系私隐，我哋唔使呢度讲嘅咧，即系偷偷地话俾我听得噶啦。我帮你睇一睇。 三字头， 三字头 系 系， 你可以啊，三十九，记得。 我可以系三十四， 三十四， 我三十四，我都好严重喎。 OK 嘅， 系嘛？ 系啊 ，OK。 男人嚟讲，女人就已经超咗啦。 咪就系咯，佢个女人嚟噶嘛，佢 系。 点啊！ 佢成日当个男人啊！你咁衰啊！ 呢个样又系 man 啲嘅，好啦，咁我哋今日讲大嘅讲讲嘅咧，就有关于嘅就系其实喺啱啱过去咗嗰一年啊，又唔系话过去，仲有几日。咁其实咧都有好多咧，啲马家姐都有试过系嘛？一啲饮食嘅健康饮食法就叫做168，系啦，又或者有好多嘅就系好兴啦，又叫生酮饮食啦。我觉得系一门好大嘅生意嚟嘅。事实上，我觉得真系诶， 减肥啊，真系永恒嘅。 我到时今日我都未搞得清，即系究竟系点样 嘅。即系马家姐有试过168啦， 有试过，得唔得？解释下， 跟住咪变咗而家167 身高。 一六七嚟， 嗱唔做得咁样先人噶。 唔系，佢系一个形容词， 我知道。 亦可以系动词。嗱，我。咦，唔同你哋讲噶， 即系失败啦， 失败，失败，失败。 点解咧？嗱，佢开头嘅时候，佢系成功 嘅，我知。 我系真系努力嘅，我都算，我发觉我自己咧开始系最难嘅，即系我做嘢。而我如果开始咗咧，转入直路咧，我会坚持到嘅。168咧就系话朝头早 16个钟头唔食嘢，8个钟头里面就不停咁食嘢可以。 系啦，我嗰时规定就系大约系2点钟。就開始 食第一餐， 系啦，然後去到夜晚8、9点就唔記得咗啦，即系啱啱好168嗰個時間，系啊，咁但系我 餓到手震咯， 冇啊， 佢 冇 啊， 冇啊， 系啊，脂肪紅頭，你唔狂食啊嘛， 唔 係，不停咁 真系冇，真系冇，我啲男朋友睇住我啊嘛，衰鬼，系啊，佢唔俾我 dab 噶。唔俾咪唔俾咯，我忍，我死人。 食咗罚你钱咁。 系啊，嗱，我真系抵得肚饿嘅，我真系抵得肚饿。 但到最终点解会失败咧？ 我觉得冇数字上，我觉得冇升 去咗个增镜位啦。 我唔知点解，我就觉得咧，唔即系搞嚟做乜嘢啊？同埋因为咧，再落去咧就天气转凉，我又觉得如果我。朝頭早唔食嘢好似唔 凍， 係啦，咁跟住失敗啦，係 冇錯。 O K， 咁其實168咧，即係頭先馬家姐都講話，即係好多個鐘唔食嘢啦，16个鐘唔食嘢。咁其實長期嚟講，睇翻好多啲客人做嘅時候，頭3个月咧係 O K 嘅，但係過咗3个月咧，其實你相對嚟講攝取嘅食物啊個卡路里咧，嗰個新陳代謝，即係攝取得少嘅時候，會令到成個人個新陳代謝慢咗啦。咁慢咗嘅時候要減嘅咪越嚟越困難。 哦， 就會停咗喺嗰個樽頸位嗰度，我就落唔到啲磅數 啦。 係啊，即一六八有呢個問題。 係啊，所以馬家姐要增肌咯，即係增多啲肌肉嘅時候，都幫助個新陳代謝都會提升嘅。咁好流行嘅生酮啦，咁生酮就要留意翻啦，因為生酮始終佢嗰個比例油份個比例好多啊。咁馬家姐嗰啲膽固醇高嗰啲咧，就要更加小心啦。 我都唔中意太多油。 係係，雖然個人有啲油咁樣。 你话佢块面啊，长期 你信唔信我掟咪啊？ 个长期油系，哦， 系， 即系如果你话有胆固醇嘅人嘅话咧，如果你真系想进行一种叫生酮饮食嘅减肥法嘅话咧，你就真系要好留意你嘅身体状况，未必顶得顺。 系啦，即系要 keep 住睇翻你嗰个胆固醇个指数，尤其是坏嘅胆固醇。咁即系如果越嚟越食得多，会增加即系患心血管。即係疾病 嘅 風 險 啦，咁所以都要留意嘅。 咁即係其實如果咁講法嘅話咧，兩個嘅減肥法嘅話，長時間咁樣去做嘅話，都 唔建議 得咧，就咁樣係咪？ 冇錯。 如果係咁嘅話，今日有冇一啲比較健康啲、有 work 嘅減肥法？係， 我哋可以講下即係比較健康嘅五大飲食減肥法先啦。咁第一咧就係有呢個地中海飲食法， 呢個我有聽過，係啊。 咁即係主要 你講啲法先。掉甩头发，地中海你有？ 地中海 冇， 马家姐冇。 佢只系发线向后喷啫，系喷咗上去地中海。 我发线向后吞，我就恶起个头咯，做咩啊？我跟佢个头。我惊你。 嗱，地中海嘅饮食法嘅话，究竟系点样？可唔可以解释？ 主要系一啲菜啊、生果要食得够啦，同埋深海鱼啦，同埋一啲健康嘅油份，即系譬如用橄榄油。你见到希腊啊嗰边，即系意大利嗰啲会用好多橄榄油嘅，咁所以呢个地中海嘅飲食法咧，其實咧就好少食一啲加工嘅食物嘅，即係譬如腸仔啊、煙肉嗰啲要少食嘅。 啊，呢個啱我喎， 啱你嘅， 唔係好難啫， 唔難嘅，係 咪 啊？係 啊， 即係可以促進呢個減肥啦，同埋成個人嘅健康嘅。 嗯， 係啦。咁第二咧，我哋咧就有呢個叫德舒飲食法啦， 德舒飲食法， 英文好得個德，舒服個 係 啊，咁 dash 即係佢英文譯過嚟嘅，即係攞咗個 dietary approaches to stop hypertension 啦，即係令到咧係控制好你個血壓啊，咁咪又係啱馬家姐嘅， 係 低鹽嘅飲食法， 佢成日啲嘢乜都係對住我，你其實想 我 點 啫？好啊嘛， 你啊嘛， 我知啊，你又唔知有咩企圖啊？ 健康有型啊，識唔識嘅？ 我呢個叫低鹽。 哇！呢、這個又好喎、啊， 低鹽飲食，因為其實你每一樣嘢都唔好擺咁多鹽，就咁簡單， 即唔好食，係啦，唔好食一啲醃製嘅肉類啦。咁同埋即係都係有助減肥啦，同埋對呢個心血管啊、疾病同埋其他慢性病嘅風險都係有助降低嘅。因為食少啲鹽嘅時候，你相對主要清淡啲啦，冇咁多油份。 哦，好容易啫呢個 ，OK 啊，係咪啊？都好簡單做啲嘢。 臘肉、臘腸你全部唔食，梅菜啊， 係嗰啲唔得，因為好嗰個。蠟質鹽分係醒， 係啊！我淨食，我淨食通心粉。 唔講呢個。 第三嘅話咧，我哋就比較 flexible， 即係比較有彈性啲 嘅。 蹦蹦蹦，係 flexible 彈性嘅 彈性嘅素食者啦， 彈性素食者啊， 即係話咧 齋啊要， 即係唔係話好專登去食齋嘅，即係食少啲肉，係啦，即係食少啲肉，食少啲奶類製品。 一個禮拜裡面有一日至兩日，咁你就食。食嗰日 即系我哋咪话星期一食斋日咁样嘅系啦，咁即系相对嚟讲咧，即系食菜啊、食豆类啊，即系植物性嘅即系蛋白质啊、豆腐啊嗰啲多咗嘅。 点解奶类唔得嘅？ 因为奶类嚟讲咧，如果你拣全脂奶咧，嗰个饱和脂肪就影响个胆固醇嘅，咁所以拣开我哋都会拣翻低脂或者脱脂奶。 我真系想问嗱，我真系去好困扰去超级市场买嗰啲鲜奶咧，佢有奶类制品，有牛奶，咁我想边啲系即系最好嘅咧？ 系你可以即系如果胆固醇高嘅时候，我哋可以揀翻低脂或者系脱脂，咁低脂咧佢就将啲脂肪抽走咗一部分啦。咁如果脱脂嘅话咧，就全部脂肪已经拎走晒噶啦，脱脂 最水嘢， 稀啲咯， 系啊， 或者系拣一啲植物奶都可以嘅。 唔中意植物奶， 碎 咩啊？系咯，豆 奶 OK 喎， 我都唔中意。 燕麦奶咧， 唔中意， 我都唔中意。 你真系要试一试， 唔试， 一阵个食谱系有噶，你试一试。 我好少支持你， 你必须要试。 我点都唔食， 一 喂， 可能個味啊，可能個味。 最後一個問題，低脂高鈣奶得唔得？ 可以，可以。係啊，低脂高鈣，咁啊啱馬家姐嘅，可以。 係啦，咁彈性素食啦，有咩好處咧？ 彈性素食嘅話，其實即係令到即係吸收嗰個我哋講嘅。肉類啊，即係肉類，因為似動物嘅脂肪啦，係會少啲嘅。咁、其實對於即係個糖尿病，即係二型糖尿病啊、高血壓啊、高膽固醇啊，都係有一定嘅幫助。因為相對嚟講，你食菜啊、生果會食多咗嘅比例。 即係呢一個嘅節日其實好簡單嘅啫，一樣嘢嘅就係話咧少啲係呢個奶類嘅製品啦，以及就係肉類就 OK 啦。 即係或者你一個禮拜有一日係食素食咁樣 OK 啊，係 啊 OK 啊， 都好容易 得啊一日。其他六日啊， 佢可能唔食咧，佢 唔会，我人好胃口好大嘅， 咁都好啲系啦，唔食系唔啱嘅，即系千祈唔好话唔食去减肥， 冇错，又或者就系即系有啲人系减肥减到嘅就去到一个地步咧， 好极端 嘅 系啊，就走咗去即系另外一个极端就唔系咁好啦。 好啦，到第四样， 第四样咧就系我哋系一加二，头先我哋讲咗地中海再加德舒啦，就系叫做一个饮食法，叫做mind diet。即是德舒地中海飲食法啦，咁呢個有咩好處呢？因為我哋講地中海多啲好嘅油分啦，德舒係低鹽啦，咁其實咧係對於咧即係嗰個神經衰老啊，即係會係有幫助，即係令到馬家姐記憶力好啲啊， 係記得佢啲男朋友係咪？ 你講咩話？你邊位啊？你邊位？ 知你啦， 即係降低呢個腦退化嘅風險啊，所以即係 低鹽 係低鹽同埋好嘅脂肪係啦，即係嚟自深海魚啊。橄榄油啊，咁样 ，OK。 所以我哋呢个第四个， 呢个 OK。最后尾一个， 最尾嗰个咧就系一个叫我哋叫 Weight Watchers 嘅减肥法。咁其实佢系一个机制嚟嘅，佢就会俾即系唔同嘅碳水化合物啊、菜啊、纤维啊一啲嘅即系分数啦，即系每一日你计嗰个分数，计譬如你唔好多过几多分去饮食，即系一个制度咁样嘅。咁其实佢即系都系要均衡嘅饮食，都系好重要嘅，系啦。 均衡嘅饮食里面，我哋包括啲咩嘢咧？ 我哋即系谂翻个饮食金字塔啦，底部就有我哋嘅谷物类咧，粥粉面饭啦，咁啊拣多啲全谷物啦，即系糙米啊、全麦面包啊、燕麦啊等等啦。咁再上咧就系有呢个菜同埋生果啦，即系每日两份嘅生果，三份嘅蔬菜都系重要嘅。再上咧就系蛋白质啦，咁蛋白质譬如包括鱼啊、肉啊、奶啊等等嘅。咁再上咧就系都。即係有埋嗰個少油少鹽，即係啲調味咧就比較少啲，所以就越底部嘅應該食得 多 啲嘅。 呢個 OK 喎，呢個易搞， 易搞係，所以做每一個飲食法嘅時候，我哋都諗翻其實係可唔可行，我哋可唔可以持續？呢個係重要嚟， 係啊，所以我同佢講話，佢一路八嘅開頭嘅時候係好瘦㗎，係啊， 但係反彈就係咁 啊，係啊，佢反彈比佢未減之前 仲誇張咗。 我有彈性啊，咁點啊？ 咁你就要試下呢個彈性素食飲食法，睇下真係。 你篤下自己睇下會唔會彈上嚟？ 咁講阿蘭，我想問嘅就頭先你總共有五種啊嘛，我可唔可以嘅就係話啊呢一排嘅話我就係堅守住嘅就係第一種，跟住我就我咁悶啊嘛， 可以 下個月嘅話我又可能試下另外一個咁樣嘅話，可能 keep 住嘅就係 同埋即係年尾應酬多啊，即係如果失手一兩日應該冇乜問題啦。 冇錯，咁我又想考下。你哋咯，咁啊減肥咧，馬家姐減肥咁有經驗啦。咁你覺得飲水可唔可以減肥？ 可以， 我覺得唔可以。 飲飽佢嘛， 唔可以， 真係得嘅。 飲飽食 水，有時有啲人覺得肚餓咧，就狂灌水咯。管飽飽咗嘅話，跟住咪你唔食嘢。 係，咁其實咧， 你啲肉會漲嘅，我覺得。 你浸落去啲海水度，你都漲啦。 我浸一個月啊，漲到反轉添。 咁其實咧，我哋係話飲水係唔可以減肥嘅。咁其實我哋講緊個卡路里個平衡啊嘛。咁你食嘅少啲，出嘅多啲，咁你咪可以減磅咯。咁但係水分都係好重要嘅，即係幫助身體有足夠嘅水分啦，令到我哋咧就係即係食。各方面即係食嘅膳食纖維啊，都會足夠嘅時候咧，都係有幫助可以減肥。即係你話直接得唔得咧？當然係唔得嘅。咁水分咧係冇卡路里，當然即係你唔可以飲飽啊，即係跟住就唔理咁樣咯。好，再出多一題。 好。 咁咧，我哋即係話。減肥嘅時候都要食多啲膳食纖維，即係有個飽肚感啦。咁以下邊呢三款食物咧，邊一款咧個膳食纖維最多嘅？一秋葵，二 菠菜，三大眼鸡， 大眼鸡鱼嚟嘅喎， 系啊， 系 咪啊？我拣大眼鸡，我好憎秋葵嘅， 菠 菜， 菠菜， 大眼鸡， 咁诶，冇人啱嘅，系。 我最憎嗰样， 最憎嗰嗱，所有都唔听书嘅，所以你话马家姐，所有蛋白质咧系冇膳食纤维嘅，所以系啦，即系你鱼啊、肉啊、蛋系冇膳食纤维嘅。嗱，呢个你冇听书啦，马家姐。咁其实菠菜同秋葵咧都有膳食纤维入边嘅。咁秋葵咧每100克咧有 3.2 克嘅膳食纤维啦。咁菠菜咧就有 1.7 克嘅。咁所以系啊，都 系 有。 秋葵系最多嘅。 系啦，咁啊，马家姐食下啦。唔中意食都要试下嘅， 佢唔中意嘅，有啲鼻涕。 系咯，我真系好憎啊！ 我去，你中唔中意食啊？ 我中意食噶， 试啲鼻涕俾佢。好，我休息一阵嘅话，一阵间会翻嚟嘅，就有阿懒都会教我哋咧，就煮一啲咧非常之健康嘅嘢食。希望大家可以喺2023年嘅话都可以食得更加健康。 冇错。To talk and feel hurt when you always feel like a burden. Don't wanna add to concern, I know they already got. But if I pull back the curtain, then maybe someone who's hurting will be a little more certain. They're not the only one lost. Yeah, I'm constantly trying to fight something that my eyes can't see. My mind and me, we don't get along 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好啦，咁翻嚟嘅话咧，阿懒又教教我哋咧，就是、今个礼拜嘅话又有好介绍。 我哋有呢个南桥碗，有南瓜桥麦，二人份量嘅。马家姐，麻烦翻去试食。咁咧， 对唔住，我申请放假。 唔得，做咩要放假？ 桥啊，有个桥字我就唔中意。 桥麦系啊。正，你煲一嗱荞麦，我哋用80克啦，南瓜泥用160克啦，加呢个植物奶，呢、這个低糖嘅杏仁奶，有南瓜香料2克，头先杏仁奶咧250毫升即系一包啦，加4粒红枣，咁啊150毫升水，咁我哋咧就将啲水咧就倒入呢、這个诶荞麦啦，同埋红枣就煲佢15至20分钟先，再加入呢个南瓜泥啦，同埋呢个杏仁奶咧，再煮15分钟，咁就可以上碗啦，再加啲南瓜香料，咁我哋呢个咧出嚟咧，其实每一份呢个卡路里得242， 哇咁少， 低噶，所以咧纤维都高嘅，有6.7克，咁呢个咧都系即系适合我哋德书饮食法，因为咧个钠质得77克嘅啫， 哇，低盐 嘢嚟噶， 系 啊 系 啊系 啊，我饮 头先佢讲嘅时候你咪恍神。 我飲水船又南瓜蓉又條 又好快呢個營養小貼士、 啊、 你聽住馬家姐， 你剩翻30秒就 荞麦咧，其实有充即系丰富嘅膳食纤维同埋维他命 B 啦，对心脏健康系有好处嘅。咁啊，建议咧我哋即系都要食多啲全谷物嘅食物啦，即系荞麦啊，即系糙米啊等等啊。南瓜有丰富嘅膳食纤维啦，对于肠道健康系好啦。同埋有呢个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咧，对于眼同埋皮肤咧都系有好好嘅。 唔该晒， 拜拜。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同内地有望逐步有序全面通关，机场管理局表示欢迎。 機管局話將會繼續積極同機場同業做好準備，確保機場運作暢順，以迎接即將會增加的航班同埋旅客。機管局話香港國際機場連接大約50個內地航點，並為來往香港同大灣區的旅客提供多式聯運過境服務，包括跨境客車同埋快船接轉駁服務。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被問到出年六月會不會有機會香港和內地全面通關，他估計應該可以，說現時的步伐已經加速，較原先估計的快。譚耀宗說難以預測通關初期的開放程度，兩地政府需要研究放寬入境檢疫的做法和名額。他又說現時內地當局判斷新冠病毒感染力强，但是毒性已经相对减弱，又认为内地已经很多人受感染，情况和香港差不多，双方正是慢慢建立群体免疫屏障。至于通关之后会不会可能出现抢药潮，谭耀宗认为特区政府已经为市民提供足够药物，又说香港本身抢救情况不算严重，日后内地当局都可以在出境方面控制人流，即使通关之后药物一下子供不应求，经过一段时间都会慢慢平复。中横游常务董事袁振宁说，在香港出入境措施放宽之后，出外旅游的人数已经呈 V 型反弹，在平安夜前一日录得大约20,000人外游和大约10,000人入境的数字，较0+3入境防疫措施实施时期情况更加理想，并有望在2024年恢复疫情前水平。袁振宁说目前香港的航运未完全恢复，运载力只及以往大约40%，但是相信随着0+3入境政策取消之后，外国航空公司在香港营运的阻力已经大大减低，未来航班供应会提升。他又说最黑暗的时期已经过去，期望在未来香港和内地通关之后，可以进一步刺激香港经济，带动消费和就业。北美洲持续受冬季风暴影响，美国和加拿大合共至少38人死于与严寒天气相关的事件。严寒天气由加拿大向南伸延至美国德克萨斯州，在加拿大卑斯省路面被雪冰风湿滑，导致交通意外造成死伤。美国纽约州西部水牛城的积雪高达1.2米，官员形容这一场灾难可能是当地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当局出动国民警卫队协助被困汽车的居民离开水牛城所在在的伊利院，当局说有死者是在汽车内被发现，亦都有在街上的雪堆里面被发现。纽约州州长霍楚说已经和白宫保持联系，拜登政府支持当地要求宣布联邦灾难状态。当局估计这一场冬季风暴的威力正在减弱，但是纽约部分地区的降雪还未结束，可能要持续到当地的拆礼物日。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朝早仍然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天气转冷。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5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有中坏车阻路啦，咁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对开咧系有坏车阻路，而家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啊！龙尾就排到去体艺中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和斜村对开有坏车，龙尾排到去体艺中学。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发现一段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腾龙台方向西贡。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片段人间，圣诞奇迹。圣诞节是一个普世欢腾的日子，无论任何一个人，无论做紧乜嘢工作，都应该放下心情，享受呢一个咁好嘅节日嘅。 喂，你又发梦？我叫你 call 客啊，你 call 晒未啊？ 乜唔系圣诞假期之后先 call 咩？老细，今晚平安夜，个个都有节目，我惊打去阻住人哋啊！ 平安夜？平安夜使唔使食饭啊？平安夜使唔使俾屋租啊？出嚟食个圣诞大餐使唔使俾钱啊？平安夜？ 咁梗系要啦。 咁你就 call 啦，阿文哥，我保你大啊！你唔好即系踢一踢，喐一喐先得噶。有啲嘢唔使我教你啊，我请你翻嚟 call 客啊。假期都未到，你已经进入咗放假模，我啲生意仲使做嘅。 系，而家 call 嗱。呢度俾多200个客嘅电话你，打晒先好走啊！ 咁加埋头先我未打嗰啲，咪成500个。但系老板啊，我仲有半个钟，我就放工走得人噶啦。 咩啊？喺我呢间公司啊，放工嘅意思系乜嘢啊？做晒所有嘢啊，同时间无关。你而家做晒未啊？做晒未啊？ 咁又未？ 未？咁即系未够钟放工啦。打晒呢500个电话咧，就够钟啦，明白未啊？明未啊？ 明。唉，终于，老婆，我终于翻到嚟啦！你喺边啊？我卖咗嘢俾你啊！出嚟啦！你喺边啊？老婆，屋里边冇人嘅。 你个表坏咗 啊？我个表冇坏啊，正常我表，咩事啊？ 你睇下个钟，而家几多点啊？ 八点。 你今朝话会几多点翻噶？ 好似话六点。 咁点解无端端会迟咗两个钟噶？ 你唔明噶啦，我个老细临放工俾咗几百个电话。好多嘢要做，打晒啲电话。 佢俾你，你就要打噶啦咩吓？我叫你做嘢啊，你有冇做啊？ 你叫我做，你叫我做咩啊？ 你睇下，你连我叫你做乜嘢你都唔记得噶。我今朝早先同你讲咋，今晚平安夜啊嘛，我 book 咗地方食饭啊，我叫你早啲翻啊嘛。你而家同我八点先至躝翻嚟吓，张台已经俾人 cancel 咗啦吓。你陪翻个圣诞大餐俾我啊！ 唔好啦 ，sorry， 你唔紧要，我哋而家嗱嗱声，我哋出去。搵间餐厅食好嘢， 你话搵就搵啊！你知唔知啊？今晚系平安夜啊！你知唔知啊？我个 booking 啊，系三个月之前 book 噶。 咁啦， 我今晚啊系唔会同你讲嘢嘅，你同我快啲消失。如果唔系嘅话，我隔你过唔到平安夜，走啊！ 圣诞节是一个普世欢腾的日子，但是为什么我今晚要一个人坐在公园那里饮闷酒？唉，我做错什么呢？上帝你告诉我，我做错什么？我为什么这样？我为什么想过得好的生活？我为什么呀？ 陈 大文，谁啊？鬼啊！ 你不用怕，我唔系鬼，我系你嘅守护天使啊！我已经听到你头先所讲嘅说话啦，你放心啦，你系一个好人，系会有好报噶。 系咩？咦，守护天使，睇真啲啊！你个样咁似我老婆嘅。 诶， 守护天使本来就系冇一个样貌嘅，不过你嘅心最挂住边个，我个样就会变成佢嘅样噶啦。 哦，我最挂住边个，你就变佢个样，原来系咁。唉，但系我挂住我老婆有咩用啊？阿守护天使， 吓， 佢嬲咗我啊！我都唔明，我喺公司辛辛苦苦，俾老细日闹夜闹，做呢样做嗰样，我都系为咗佢，为咗屋企啫，做咩事要嬲我先得噶？ 就咁，每个人睇嘢都系喺自己嘅角度度睇嘅，佢都系一时火气嘅啫，好快嘅话就会冇事噶啦。 真系嘅。 你唔信？咁你而家眯埋对眼，喺心里面讲圣诞快乐四个字，你就知噶啦。 眯埋眼，眯埋眼讲咩话？ 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老公，老公啊！ 咦，老婆，咦，点解我瞓咗喺度嘅？ 你冇乜嘢啊嘛？你吓死我啊！你老公， 点解我瞓咗喺度？我有乜嘢？我有乜嘢啊？ 有人啊，见到你喺公园度晕咗啊，于是咪 call 咗架救伤车送你去医院咯，系医院通知我噶，我即刻赶嚟睇你啊！ 吓，原来我入咗医院啊！哦，可能我头先空肚。兑咗几罐啤酒，所以啊晕晕咗啦！哎呀，对唔住啊，老婆，你唔好嬲啦，我唔好。 哎呀，唔好讲啦，你讲埋啲咁嘅嘢，系我头先真系太恶嘅。咁你冇事啊嘛？ 冇事啦，冇事啦， 冇事。咁我哋翻去啦，好唔好？嗱、哦，我煮个即食面俾个你食啦。就当系今年嘅圣诞大餐啦，好唔好？ 即食面做圣诞大餐，好唔好？哎，等等先，我手机响，哎呀，弊啊弊，老细打嚟，唔知系咪又闹我咧？喂，啊，老细，咩事啊？ 喂，文哥仔，喂，你果然坚喎、 啊！你又闹我啊？又话我坚啊？我做错乜嘢？你又 唔系？你冇咁敏感啦、啊，你真系好坚啊！头先啊，你打我几百个电话，其中差唔多有十个大客都打嚟同我讲，你好勤力。好坚啊！平安夜都照开工，所以啊，佢哋都话会继续同我哋合作啊！ 真系噶， 系啊！你知唔知啊？正如呢十个客人嘅单啊，我今年都赚大钱啦、啊，所以咪打电话嚟多谢你咯！ 哦，原来咁样，嗰十个客人话俾单我哋、 啊， 又唔使多谢，我应该做嘅。 阿文哥，之前咧对你恶咗少少，唔好意思啊！嗱，过年之后咧，我决定加你20% 人工， 加人工 系啊！ 真系噶， 我癫噶， 癫嘅癫嘅，多谢老细， 圣诞快乐， 喂，圣诞快乐，我要买咁好人今晚啊，多谢，喂，老婆啊，话俾你， 哎呀，我头先听到啦， 哎呀，加人工啊， 恭喜晒你啊，咁我哋依家翻屋企度食圣诞大餐啦， 好啊，圣诞节系一个普世欢腾嘅日子，无论系边一个，无论做紧乜嘢，开开心心过你嘅人生，好日子马上就会嚟到你身上噶啦。 借可家火，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生命借好家火，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是他，给我光阴和灵魂。是他，给我相亲和情人。是他，给我知己和良朋。是他，给我天空和浮云，还让我去印下脚印，让我听宇宙星云，让我认识许多个好人，奇人能人同途人，我无穷眼望事实，有我这样梦梦现实。生命借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再有缘未？何日我也对他尊敬？再有缘未？何日也要过得起见？再有缘未？能在世界已很高兴？再有缘未？成败。 快照相以表尊敬， 才有缘嚟 能摘遥遥之星，传赖红红生命， 从没有怨命，狂热爱性命，从没有怨命，明白他可敬，从没有怨命，狂热爱性命，从没有怨命，明白他可敬。说他不错，三三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 圣诞节咧吓，好开心嘅时候咧，都可能会有啲人啦，世界上啦，各地嘅人啦，会有啲问题啊，屋企问题啊，事业问题啊，等等啦，情绪啊，唔开心啊，咁样。希望呢古仔咧就话俾大家听咧，好嘅事情咧，最后都会翻到你身上嘅。正如我哋嗰啲咩吸引法例系嘛， 系啊，即系每一样嘢， 系啦，从最好嘅角度去谂，咁每样嘢乐观啲，开心啲，每日笑多啲，咁啊，好嘅东西就噗一声咁啊，翻翻嚟身边。 我真系觉得呢一样嘢系嘅，吸引力法则系有嘅， 系啊， 系啊。若果你话即系成日都喺度谂紧啲唔開心嘅嘢咧，其實我覺得即係冥冥中佢係會吸引埋一啲咁樣嘅人啊，唔好嘅嘢啊，或者係即係呢啲咁嘅嘢俾你。但係如果你成日都係開心心嘅，你就會吸引埋一啲咧，真係物以類聚啊嘛， 所以物以類聚啊嘛，係嘛、 你開心嘅人就會吸引啲開心嘅人，就會有啲開心嘅事。 冇錯。 但係若果你成日都鬧人啊、發脾氣啊咁樣嘅話咧，一定係唔開心啊！你至少自己已經唔開心啦。 係啊， 咁講啊，千祈唔好。我唔係想指你啊。 我知我。唔好抌堆个样 子啊！梗系唔好啦， 系啊，抌堆啊！ 啊快啲搞掂啲尿线啊，知唔知啊？ 系啊，你快啲去睇啦，知唔知啊？系咪睇儿科啊？你应该系睇， 但系儿科泌尿 系啊，儿科同儿科嘅泌尿科 系啊系啊， 儿科泌尿科 都要睇，儿科泌尿科冇错，先睇儿科再睇。 希望你快啲好翻，系啊，嗰啲湿疹快啲好翻。 所以我好开心咧，见到咧风骚好多嗰啲听众啦吓，经常咧就算系唔系我哋节目进行时啊，你都会互相问啊，点啊？咦，系你好翻未啊？或者边个最近点啊？哎，你个女翻咗嚟。咁你喎咁好開心，即係大家每一啲咧用啲最温暖嘅心，一齊去温暖大家嚇。 係啊，互相問候下，係咪？ 今日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噶啦喎。 誒，聽日仲放緊假喎，大家。 係啊，我哋照翻啊， 咁 照上班啊， 一樣開 party。聽朝十點再見， 拜拜， 拜拜。